为在安全的情况下，建筑业界应该复工。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同心抗疫口罩，由政府拨款成立的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研发，当局未有公开生产商资料。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董事局成员包括多名业内人士，其中一名董事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胞弟梁家彦。对于网传同心抗疫口罩和梁君彦家族公司有关，梁君彦透过发言人澄清，新兴织造厂是他的家族公司，但并没有生产任何口罩，包括政府派发的同心抗疫口罩。梁君彦傍晚离开会议厅时，被记者追问口罩是否和他家族公司有关，他反问这样的谣传你们都相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再系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664点，跌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48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1，瑞士法郎0.976，加元1.415，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85.63美元，賣出1686.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嘅听众，你哋好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紧两个嘅频道加埋一齐嘅 E 台同埋普通话台，咁啊属于香港电台嘅。出边系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6%。今天早上，当你继续听紧心机嘅时候咧，冇错啦，都系嚟自 E 台百元号咧，继续嘅陪住你哋喺星期四嘅早上。今日系2020年嘅5月7日啊，吓咁啊，继续咧就系陪住你哋，希望咧你哋可以继续加油。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啊，工作完今天啊，谂下。听日咧都星期五咯，咁啊又到礼拜六日咯，系咪？咁啊有阵时咧谂下啲时间，谂下啲schedule， 每一日嘅行程咧，做下要专心工作啦，好快脆时间就会过，好快脆又可以休息一下啦吓。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列车一样，在这一班的列车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站，你坐过车你都知道，有很多人陪伴着我们一个两个三个，可能整条线他都会陪着你一起去到坐，不过很难会有一个人在由始至终跟你走了这么多个不同的站，可能你又要坐观塘线，又要坐荃湾线，又要坐港岛线，咁东涌线佢都陪唔到你噶，系咪？天水围线佢又好难搭到你，可能屯马线咁佢又唔啱路咧，所以好难有人由始至终系陪住我哋走完全程。同人生一样，当呢一个人需要同你 say goodbye， 佢要落车啦。佢都有佢自己嘅站系需要去到转，有佢自己第二架列车需要咧就系上。有时候即使唔舍得，我哋亦都要心存感激，努力学会独立。最紧要就系学会感谢。 时间片刻变残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我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 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变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无论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红楼。 这首歌歌都是陪着你走，不过他们是 Rubber Band 的版本。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香港都有很多不同的植物或者地理环境，今日其中香港的花岗岩和火石岩都是香港很容易或者经常在山野上都会见得到的。香港的花岗岩主要分布在港九两岸以及就青山和大屿山的北部，是香港常见的一种岩石，来的占了地面的三分之一的，因为容易就受到风化和侵蚀的关系，很多都已经变成一些叫做矮的山丘。香港的火山岩分布也是很广阔的，占了近一半的地面，其中以一些叫做流纹岩为主，夹杂了就是粗宏岩的岩脉，很多时在西贡就会见得到，大帽山、港岛、大屿山地区也会有的。在万宜水库的东部，流纹岩更加形成了就是六角柱状的一些的情况，这个都是非常之难得的难见的，所以就算是我们香港下过的时候都可以望多两眼，不过望就好了，千万不要破坏。外国有些就喜欢地理旅游的人都来到香港就会欣赏我们这一类型的火山岩的。从1986年开始出版的香港地质图也看得到，采用新的分类法的话，大部分的火山岩亦都是归类化就是萤灰岩或者就是一些叫做火山杂块角落岩的。这些岩石因为就叫做抗蚀的能力高，组成了香港的高山，就好像大帽山和马鞍山等等。香港还常见有譬如沉积岩、有落岩，还有就是砂岩、叶岩和泥岩、石灰岩和就是其他的，都一样是找得到的。其中我们也见到一种叫做落岩，成日在这个什么地方见到呢？赤洲、八仙岭以及吐露港海峡的北面的半岛，组成了就是落岩的卵石，很多时其实都是来自这个火石岩的。铁质呢就为这个的叫做胶结物，呈现就是红红地色的。好像呢就是八仙岭之上部和呢就新娘潭瀑布的表石等等呢原来就是这一类型的岩来的。香港的岩呢都还有很多不同的部分的。砂岩就可以建在这个大屿山的西部的海岸近大澳一带的。另外刚才提过赤洲以及八仙岭地区就会见到是呈现一些的红色的。如果你是东平洲的岩石就较老了。八仙岭地区的岩石就较为新的。泥岩也可以建在一些譬如赤门海峡两岸以及就赤洲等地的。香港就的一些叫做变质岩分布就有限的，主要都是在新界西北部，特别就是屯门至落马洲一带，其次就是罗湖边境一带，主要都是一些叫做千枚岩和石英岩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远足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 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挽手一个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亦见。你与我有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渐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 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Robin Candy 的作品《红白》。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个人，他每日都喜欢买花。卖花的商贩有一天就跟他讲了，几乎呢所有的白花其实都是很香的，越是颜色鲜艳的花其实呢就越缺乏这种香气。这个人想一想，回到家他就想了，刚才个花贩跟我讲这些说话，令我顿然醒悟到，原来人都是一样的，越是朴素单纯的人，他的内在越香。第二日花贩又跟他讲第二样东西了吧，这种花叫做夜来香，夜晚才香，但是其实啊他日头都是很香，不过很少人闻得到的。这个买花的人回到家 佢又对住个夜兰香闻下望下，嗯，因为日头嘅心太过浮啦，闻唔到夜晚嘅香气。如果一个人喺日头都能够心境平静，原来就会发现夜来香、桂花、七里香呢啲酷热嘅中午都一样系香嘅。佢发现呢个相反，每介绍一种花嘅时候，总系有好多嘅哲理喺度。佢每一日除咗买花之外，佢最希望嘅就系呢一个嘅花贩话俾佢听，唔同花又有啲乜嘢特别嘅性质。花贩咧又同佢讲啦，佢就话到朝头早清晨时段买花，一定咧要拣嗰啲系盛开嘅。点解呢？原来朝头早系莲花开放最好嘅时间。如果一朵莲花早上唔开，可能中午同埋夜晚都唔开啦。佢听住呢个商贩去到介绍之后，佢今日买咗一个开咗噶啦。不过呢个商贩亦都送咗一个冇开到嘅俾佢，等佢对照一下。佢望住呢两朵花，佢就谂啦，系、哦，其实莲花就好似年轻人嘅志气一样，朝头早喺佢要开嘅时候，佢都唔开，到中年晚年更加难有志气。每一朵花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生存方式，每一个人都会按住佢哋自己唔同嘅性格，亦都有着自己不同嘅遭遇命运。喺我哋选择自己人生道路嘅时候，你会点样选择呢？会唔会选择一个成为有志气嘅人呢？你都会唔会成为一个日头沉得住气，一样可以发出香气嘅人呢？决定权唔喺相反度，喺我哋自己度。 浸浴前香氛后，是不是从头来过，叫身心变成尘土？我放松，香气在怀内吞吐，为陈年是非申诉，冷不防流动心里看慕，想起了前度，从回忆上路，从泪水变滴露，从头学徒学我的分野草，遇上火星话灵魂冒起生命时，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为什么以为我很苦恼？沼泽游来游去，这身心也能完好。我叹息，天使在云外听到，就拿着泪水洗澡，也许能填密一个泳池。远走了前度，从回忆上路，从泪水变滴露，从头学到。我的分野草遇上火星话，灵魂冒起生命时，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为什么以为我很苦恼？ 一首嘅歌曲，佢系陈慧琳嘅《薰衣草》。出边28度，我哋先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将会延迟向国会提交有关香港的报告，以检视北京当局是否会对香港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政府原定计划在今个月底，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要求，向国会提交首份关于香港自治的评估报告。蓬佩奥表示，国务院延迟提交报告，以便检视北京当局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前后，是否会对香港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损害香港自治的行动。他强调，有关香港的自治是中国缔结与香港协议时所作的承诺。另一方面，蓬佩奥呼吁全球国家，包括欧洲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个月中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压制，国内个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新型肺炎疫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湖北省疫情防控已经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但并不意味防控措施可以放松，要督促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继续做好各项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绝不能前功尽弃，推动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加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各国在解除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实施的限制措施时，要审慎行事，必须极度小心和分阶段进行，否则病毒可能会卷土重来，要重新实施限制措施。谭德赛表示，疫情大流行的阶段最终都会消退，但民众在疫情前后的生活将不再一样。他建议各国政府要加强监察病毒和强化卫生系统。世卫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范科霍夫表示，正系同北京当局举行会议，研究派出专家到中国调查新型肺炎嘅病毒源头。范科霍夫表示，冠状病毒一般喺蝙蝠中传播，目前大约15000个完整嘅病毒基因序列都显示新型肺炎病毒并非人造。世卫以及中国各部门合作，希望揾出新型肺炎病毒嘅中间宿主动物。如果未能够清楚了解病毒的源头，将会难以避免疫情再度出现。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停赛的英格兰足球联赛能否如期复赛，下星期将会成为关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球会下星期一将会投票决定复赛安排，其中一个方案是球会是否同意在今季余下的赛事取消主客制，改在中立场闭门作赛，以避免球迷在场馆外聚集，减低保安人员的压力。这个方案必须在20间球会中获得14间球会支持才可以通过。英格兰足球联赛领队协会行政总监表示，如果中立场地的方案被否决，英超今季余下赛事很可能要取消。英超自3月13日起停赛，20间球会早前达成共识，计划在6月12日复赛，完成今季英超，但实际安排尚待开会商讨，球会需要征求球员、领队等各方的意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天系2020年嘅5月7日啦，咁啊星期四嚟嘅，亦都咧就系啊农历嘅4月15日啊吓，咁啊望上月光都系光噶啦，而家吓月同埋圆啊，好啦，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八卷号继续陪住你哋一齐揭揭报纸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感觉上好像逐渐缓和了，在这个时候旅发局推出全新的社区宣传短片，展现全港的市民同心抗疫的坚毅精神。本地旅游业界响应宣传计划，一个就是#什么呢 ?Miss You Too， 即是挂住你，都好挂住你 ,MISSYOUTOO。在社交平台发表短片期啊，短片之后咧，咁啊期待咧就游客嘅再次到来啦，亦都咧就系有身处海外嘅名厨咧话撰文就话到啦，哎呀好挂住香港嘅美食啊，朋友啊同埋景色咁讲。原来咧近日啊，旅发局咧邀请咗总共3间香港老字号嘅街坊小店，包括咧就有中环啦、上环啦同埋油麻地嘅铺头，透过拍摄短片鼓励市民咧同心抗疫，并且咧就将会陆续上载到去到咧就旅发局嘅社交平台嗰度，希望咧可以让全世界嘅朋友啊，热爱香港嘅朋友打打气。其中啊凉茶铺嘅老板咧阿林生就话到啦。阿会咧就系特别挂住比较年长嘅客人，呢一段嘅疫情咧，佢哋都好少出街啦。咁但系佢哋咧就系做凉茶嘅，有一种咧就苦尽甘来嘛。旗袍嘅师傅又话到啦，啊做咗旗袍都几十年，我哋啲客仔咧就好似朋友一样。而家咧就冇啲乜嘢特别大嘅希望，只系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旅发局话到本地旅游业界包括咧就系酒店、景点、商场等等，亦都咧就系响应呢个计划，相继喺佢哋嘅社交平台贴上咧就系#一个 Miss You Too， 同埋咧就系 Miss You Too Hong Kong 嘅一个标签啦，标签贴咗呢个标签，即系自己打上去啦，分享咧就一啲嘅前线员工嘅想法啦，例如有酒店职员希望咧世界各地嘅游客啊再次嚟到香港咧欣赏我哋嘅美景。亦都有一啲南丫岛嘅食肆职员咧，期待再同嗰啲熟客仔啊，喂，熟客仔要再见面啦。另外咧，亦都有十几位身处于海外嘅名厨就响应啦，喺佢哋自己嘅 IG 亦都咧就贴文啦，希望想快啲见到香港嘅朋友啦，独有嘅一啲美丽嘅景色。 而家咧都大家都明白噶啦，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啊，咁香港嘅旅客咧的而且确系暂时啊停止咗嚟香港添，唔系话放慢咗，系真系停止咗。短期之内咧，旅客量亦都咧就系好难啊迅速咧去到回升噶。之前咧曾经呼吁过，就系、是、香港人自己做翻自己嘅旅客啦，系咪？咁但系啊，当呢个疫情过后咧，咁啊佢哋都估计啊，全世界咧会唔同嘅地方都会谂尽办法咧，就系、是、吸纳一啲嘅新嘅游客啊，新嘅客源，希望咧就有更加多人就可以去到佢哋嘅地方消费。就正如我哋一样啦，我哋疫情过后都希望咧其他地方嘅朋友啊，可以嚟到香港呢一度玩噶嘛，系咪？所以咧而家就要开始未雨绸缪啦，谂下咧点样铺排啊，令到我哋香港嘅旅游业咧可以快脆啲咧就翻去嗰个嘅正常嘅轨道上边，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过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咁啊大家一齐团结啊，做好现在，咁啊咧将来就慢慢会好噶啦。Pandora 一首歌曲《前进号》，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啊！又系继续我哋嘅职场 KOL 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又系时候咧减下压啦，咁啊电话侧边已经揾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啊，圆圆早晨， 早晨啊各位， 系即刻 call 翻你出嚟先，哇今个星期咧我相信就唔单止净系讲紧普通嘅一般市民紧张啦，特别啲学生咧都特别紧张添啊， 系啊 考紧试啊嘛，系咪先？好需要咧你嘅方法啦，大家减下压 Circle。 我想他们都有很多方法的啦，不断更新啦，不断重复和温书啦。今天很想讲一下呢五感。 是五感。 人人都有的。 是勇敢的五，勇敢还是我们身体器官的五感呢？ 梗是身体器官的五感啦，跟住就变勇敢的啦。 哇，这样好了，喂，这个听好、哦、五感之后变勇敢、哦。 系啊，咁我就想咧睇下，透过一啲嘅提醒啦，今日即系几分钟可以同大家可以讲下咧，就可以激活一下咧，你哋嘅五感啊，以去解一下大家嘅郁结啦，或者一啲因为紧张而带俾你觉得个感觉系好可能好紧张咁样咯，希望可以舒缓一下啦。咁啊，所以讲下啦，如果系身体又考一下小白先，你应该都识答嘅。咁五感系咩五感咧？ 系 咩嚟嘅咧？ 视即系睇啦，跟住听啦。然后就味觉啦、嗅觉啦同埋触觉，系咪呢五个啊？ 哇，啱啊！好似而家咧 marking scheme 咁啊 ，tick tick tick tick， 你有十分啦！ 哎呀，咁就好啦，我几惊答错啊！越简单嘅问题咧，答错就越啰啊！ 因为系咪年纪大啊嘛，唔可以答错噶嘛。咁啊，最简单我哋成日都讲嗰个就系眼、耳、口、鼻、手啦。头先小白都讲啦，咁我哋不如逐一都去讲下啦。因为咧，透过呢五感咧，其实我哋希望可以达至一个减压啊，提升我哋嘅心灵质素嘅作用嘅。咁咧，我就话啦，咦，就咁。讲五感我点样可以令到可以激活呢，我就想其实好多地方都得嘅，但今日呢就不如用一啲植物去做一个媒介令到我哋激活我哋个五感啦。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虽然呢我知逢星期五安安呢都介绍好多花草树木俾我哋嘅。咁我哋呢既然有咁多花草树木囉，咁再激活一下我哋五感啦。第一个呢我哋呢就会讲下眼睛先啦，不如。 好啊。 咁呢个简单啲，之前呢 Circle 都有讲嘅，就係话你点样用眼睛呢个视觉啊。 嗯。 係啊，带俾你一啲刺激呢，係啊，就係颜色啦。 颜色哦，颜色係喎、哦。我哋有时睇到嗰啲係咪近大自然嘅颜色呢，又可以令到我哋有种舒服啲嘅感觉嘅呢。 是啊，尤其是呢就是我哋之前有讲过一啲暖色啦，或者如果我哋揀啲植物啊或者花呢，最近呢即係我自己屋企都有增添一啲嘅花嘅盆栽啦。同埋其实之前新年呢买嗰啲兰花呢我冇掉到呢，话、人哋话可以种返嘛，佢又飙出嚟啦。好惊讶，点解佢真係可以再花喎，跟住揀啲盆栽，同埋我最近喺公园见到一啲呢好靓嘅花。跟住我就，咦，原来是海棠咁样啦，咁佢有唔同嘅颜色啊，有粉，原来有粉紫色，有蓝色，有粉红色，好靓。 海棠打开上嚟嘅时候咧，都好阔下噶，好靓下个感觉。 好靓噶，我幻想紧自己喺日本睇紧嗰啲 baby blue eyes。 哇， 去唔到嘛，咁我就睇到海棠，哎呀，都好靓噶，原来。嗱，透过呢啲视觉，即系你睇到啲咁。颜色缤纷的花呢，其实都给到我们一些舒缓的感觉，因为你集中了去看欣赏那个颜色给你的一些刺激， 嗯， 还有一些即是很舒服的感觉给到你，所以呢如果你在家里也可以加添一些盆栽的时候，可以揀这些花、或者出去的时候看到一些，现在其实呢这个季节呢，上次之前即我都有讲过呢，现在周街你望下，你只要你有留意下呢，其实都有好多靓嘅花㗎周围。 哦，係呀係呀，有时呢啲花无论係大嘅容易睇啦，但其实有啲細細朵嘅花朵呢，其实佢哋个颜色都相当之靓㗎喎，有时呢擘大自己隻眼睇下嗰啲細粒細粒嘅花呢，其实都可以令到我哋几减压㗎。 是啊，咁呢个就係视觉啦。跟住呢我哋不如又讲下手仔先啦，虽然我哋呢排呢就成日都要洗手啦、出手啦，咁但其实触觉呢都好紧要㗎。我最近呢就行下公园啦、就发现呢即係有一个、之前即係秋季嘅时候啲人就会去追芒草啦、去上山为咗搵芒草。我呢前一排呢喺公园都唔使去得远啦，就见到呢有一个呢好似好似

总有些人在山脚，明日再看谁换了个位，上和下或者倒转。总有些人幸福点，但却阻不住你争起点。是谁话少流落，没权不甘心停在起跑线。别信他，没人是推不翻的终审法院，能随便判断。明明是群众，无谓再挣扎去找出好气焰。大家都爱普通，没传奇，大气候要清淡而无味。不信你跟我，在无力买的地皮，都有力成为自己。大方针要统一，做只棋，未估舞百家姓，谈骨气，安分做百姓，直到逃离委屈世纪，在平地再写创世。总有些人在侧边，总有些人做主角，别信这种胡言，自行打交叉涂自己的脸。自某天被培育举高的手统统要指，凡人命太贱，人人路人甲全受到洗脑，暗星不可以闪。传奇，大气候要清淡而无味。不信你跟我，在无力买的地皮，都有力成为自己。大方针要统一，做只棋，未鼓舞百家姓，谈骨气，安分做百姓，扎个自心。翻身跃起，靠上帝掩起别自欺。大家都爱普通，没传奇，大气候要克制，留原地，只怕你跟我再离地八千里，天空雷原成力显记。大方针要统一，做只棋，未鼓舞百家姓，谈骨气，忠实做百姓，别要和谐，欢喜痛悲，万人万套心中真理。 一首歌曲嚟自啊，佢系坤哥吴业坤嘅《百姓》啊。我哋听埋龙虎榜嘅精选先啊，转到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会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我哋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啲嘢捉唔住。但有啲嘢係可以自己把握嘅。 我細數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覺有剩下時過境遷。人在處，紛爭怎可避免？變改一生始於一年。又記起相識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記憶沉澱。年月裡最深刻骨未掛嘴邊，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 为剧集演唱的主题曲在社交平台上面突破了7000万的点击率。Brian 说是归功于剧集的成功，不过说会因为这样考虑同老板提议出歌曲的国语版本。 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喝彩胜仗哭声盖掩。 作曲编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云、何哲涛，上榜两个星期连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谢东敏《最冷的一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是当地护理院舍爆发疫情，多人死亡，令人非常遗憾。政府已經做了大量工作，為護理院舍提供足夠的個人保護裝備，在過去幾日情況已經有明顯改善。另外，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鄭偉琪出席疫情記者會，他認為政府的目標是確保在安全情況之下讓民眾可以復工以及回復社交生活。鄭偉琪表示，當局基於科學和醫療的安全情況下正是研究復工安排，包括討論工作場所、戶外工作的安排以及公共交通安排。他又認為在安全情況下建築業界應該復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炎熱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Alan 布志伦， 我是谭嘉怡。 有哪一首歌会 cheer up 到我呢？在这段时间 哪一首歌最 cheer me up 呢？ 我会揀 We Are The World。 我觉得就是 Speechless 了。 Music makes my day, Pop 31。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阿斯伯，当我们用完云端服务之后，记得一定要登出，尤其是在公共地方使用电脑，这个动作不漏得的。 我当然记得啦，我知道有些人以为删了个浏览器就可以，但其实可以令下一个电脑用户利用浏览器的盛存记录直接入回那个云端服务。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 斯知识会者。 喂，早晨啊，小伯， 喂，早晨啊，彭爷， 系啊，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吓，咁啊，今日咧嚟到星期四啦，时间方面咧，已经去到朝早嘅7:08噶啦噃吓， 系啊， 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朝早咧，嗰、那个嘅天色啦，同埋呢一个嘅气温咧。啊，都係對於彭姐自己嚟講就唔係我嘅心意，唔係咁係我嘅心意，好似咁早咧就已經咁熱辣辣咁嘅感覺，係啦、 啊， 哇！咁嗰、個天色又冇之前咁靚咁樣，啊咁啊唔知晏啲又會點樣？可能隔一陣咧，阿 O 咧喺出邊望一望嗰個嘅狀況咧，又會唔同都未定啊嚇。 係、有陣時咧，就算熱咧，即係你熱啲見到個太陽，起碼個天色靚咧，你覺得鋸啲啊？起碼我熱都熱得抵咗啊，係咪先？ 今朝似乎就唔係咁樣嘅款啦嚇，咁睇下第一陣靠阿歐幫手望兩眼啦嚇。 好啊好啊。 喂，咁今日咧我哋呢一個日子就係5月7日啊，農曆咧今天就去到4月15日咯。 嗯。 咦，即係今晚又可以望下個 月光啊？ 睇下望唔望到個月光係咪分外圓啊嚇？ 係啦。 咁今日呢一個嘅通勝咧都話咧適宜好多嘅工作都可以做嘅，或者活動都可以。做嘅適宜嫁娶啦，會唔會有人結婚啊？咁、另外就係定盟啦、可能係做生意嗰啲定 合約啊， 合約啦。另外就開光啊，甚至乎咧祈福求醫治病都啱、 哦。 咁同時又話今日咧都適宜會親友嘅、嗯，不過記住今日都仲係7日啊。係啦，7日咧就即係都係4個人、啊。 都係4個，聽日先至係8個啊。 係啊，聽日先係8個人啊嚇。好啦，咁至於咧。今日咧，如果系有啲动作或者有啲活动咧，系未必咁啱今日做嘅，会系边啲咧？通胜话咧，今日就忌咧二晒入宅，做屋，即系起屋咁样啊，咁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啦吓，咁呢一个嘅周末都差唔多到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大家可能都要 plan 啊，咁今个星期有少少不一样，就系咩咧？因为有母亲节啊嘛，系咪？咁亦都放宽咗，即系叫做而家唔系4个啦，咁 到时 8个啦，啊，咁喺策略上同妈妈庆祝咧。会唔会同之前又有少少嘅谂法改变呢？咁样， 咁可以大家一家人，如果系即系叫做家庭成员人数比较多嘅嗰啲家庭咧，就可以趁住呢一个嘅限聚令咧，有少少松绑叮叮咁多，咁就可以咧趁住呢个母亲节咧去表达下，兼且咧配合下，亦都可以试下，即系我哋一松绑咗去到8个人嘅时候，究竟啲酒楼食肆啊嗰、那个状况会变咗乜嘢嘅状况出嚟咧？会唔会乱起上嚟咧？咁又可以测试下我哋嗰啲嘅承受能力啦吓。咁礼拜日就靠大家啦吓、啊，我就唔会出街噶啦。 但第一又要自律啦，咁啲食肆咧都要记住隔开嗰个距离啊。虽然系8个人，但系个距离都系要有嘅。 啊，台与台之间、 啊，冇错，台与台之间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首先就系咪请嚟 Didi 唔得？ 今日系 Sammy 啊， 今日系 Sammy 啊，唔系 Didi 啊。 早晨啊 ，Sammy。 Yeah, 早晨。 早晨， 大家好啊。冇啊，咁啊有两单封路提下大家嘅，就系咧一个咧喺牙前围道啊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佢九龙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咧。就慢線需要封閉嘅，咁另外咧都係有一個封路咧，又係水管緊急維修，咁、就喺紅磡道去土瓜灣方向，近住學園東街咧慢線同樣都係封閉咯。咁、隧道方面 ，OK 啊，冇問題啊，暢順啊，暫時。 係，咁啊，而家都仲早嘅，即係7:12啲啫嚇。 我有嘢問 啊，我有嘢問啊， 想問啲乜嘢啊？我哋係咪一定要答，或者係一定識答噶？ 一定 OK 嘅，冇问题噶。我想问你哋咧，网上登记口罩未啊？ 我未啊，我未啊。 寻日就尝试过进入去网页里边，不过都系为咗即系试验一下，可以同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嗰个过程啫。咁、我就未，我本人咧就未正式去登记，我都喺度谂下，好唔好等过咗6月6日咧？ 就 去邮局到亲自攞个身份证，然之后就攞一个走咁就算啦、哦。 觉得咁样方便啲系嘛？ 因为咧，寻日我好似都见到可能大家都有啲心急仔嘅，好似我见啲媒体都有讲话咧，去到中午已经成180万个登记咁样。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哇，救命啊！咁反正都一定攞到噶啦，咁咧。但系前面网上登记嗰啲咧，就要邮差去上门俾咧。我一谂起佢哋嘅工作量，真系搞唔掂啊！夏天到我都唔想佢哋晕啊，所以我就想借机呼吁下咧，如果唔等住用咧，唔急用咧，等到6月6号先攞咧，仲好啊！ 我都有咁嘅谂法咧，就系都会觉得系，如果我自己去攞，咁即系邮差就派少去我屋企啦，即系派少一份啦，系咪？ 系啊， 咁啊变咗大家可以幫到手的時候就不用加得那麼重啦，這個郵政 郵差都辛苦，因為郵局其實他們都特意請多了人，就是要做這些派遞的工作。 是的，我就會這樣想了。 那 怎麼辦？那你的口罩怎麼 辦？自己拿咯，6月6號。 是6月6號。是的，你對於那個款式滿不滿意啊？昨天高官都幾好啊！喂，這個是不是創科局啊？創科局新局長啊，好似 設計嘅嘢，每個人都有唔同嘅。 喂，我中意佢嗰個答法，即係新官都唔同啲啊，啲風格都。即系冇咁死板咯。 佢寻日点答啊？ 咩啊？佢俾人质即系俾人问佢系好似内衣裤咁。 系啊，真啊，我都想讲，都有。 但系我觉得佢嘅回应答得几好啊。 点样啊？点样答啊？ 你冇留意嘅咩？ 我咁啱冇睇到啫嘛。 嗱，高官就话咁咪啱咯，即系内衣裤我哋日日都着噶嘛，然之后着咗今日着咗又会洗而替换，咁咪好似嗰个口罩咁样咯。 系啊， 咁啊系啊，咁啊真系必需品咯， 贴身嘢啊嘛，系咪先？ 其实而家有好多时装啊，都好似内衣咁噶啦。 系啦， 咪又系咁着。 我宁愿简单啲，好似好啲。 已经好简单噶啦，白色。 唔知咧，佢嗰个色。水好似怪怪的咁样 啊！攞到手先再睇睇啦吓，或者我新闻部可能会有一个而家。 哦，样本嗰啲 系 嘛？ 系 啊系。我哋问下先，睇下冇先，望一望先。 啦，集单想讲埋咧，母亲节快乐啊！大家记得唔好松懈啊，唔好除啊。 好，咁交通方面咁畅顺就好啦。咁如果有啲乜嘢特别嘅消息先再。弟子仔入嚟俾我哋讲啦吓， 好啊，冇问题。 谢谢你啊 ，Sammy。 好，唔该晒 ，Sammy， 拜拜。 跟住有阿 O 喺出边度， 系啦，早晨啊 O。 早晨，彭爷，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 好啊，阿才子 O 出边嘅状况如何啊？你嘅肉眼所见。 喂，今日嘅天气状况咧，真系同啊两位拍档头先开麦都真系有讲啦，哇，真系热辣辣， 系啊， 啲风咧吹埋嚟咧，滚喎，真系。 有冇打算着翻件帽袖子啊？ 想啊，想着帽袖子，但系好似未放宽噶嘛，好似曾经有一个阶段话， 放咩宽？ 着帽袖子。 哎呀，你又唔系公务员，不在此限啊你。 系啊，你可以着噶。 哦，咁但系都唔好啦，啊，即系要搞个。架粒底先啊，晨早流流。 但在此限呢个都继续着喎。 咩啊？ 系咩？ 咁你要好，人哋好睇啊，着得啊，真系啊。 哦，咁啊， 你啊，主要系着得唔好睇。 系啦，日头唔好讲人啦。喂，讲翻个天气。喂，今日咧，都系哇，好多云喎。今日即系你 今朝都系啊， 得嚟。去哦，咁你根本上呢一刻嚟講咧，見到個太陽嘅，不過又唔係霧嚟嘅，確定係雲嚟嘅。咁但係咧就窒礙咗今晚啊，因為有機會睇到咧2020年咧最後一次嘅超級月亮嘅，因為彭爺都講啦， 係啊，今日4月15日啊， 係啊，今日咧如果有啲時間咧，你可能睇到月亮咧係粉紅色嘅添喎，咁樣 粉紅色啊， 這個、moon 係啊，因為又係嗰啲光啊照射嘅關係咧。咁啊，形成咧個月亮咧有啲粉紅色嘅效果，咁啊，某啲時間甚或乎咧有機會睇到月亮嘅坑紋添。咁當然啦，可能要用啲器材啦呢一方面，咁你又要上網揾翻啲資料啦，揾翻啲專業人士俾啲意見你啦。喂，究竟喂聽收音機話可以睇到月亮坑紋喎，咁啊，今年2020年啊嘅一個天文現象個 Super Moon 究竟喺邊度睇先好睇咧？揾 資料睇下啦。 如果我咁恨睇嗰個坑紋，我使乜睇望上天呢？我望下自己個鼻頭嗰啲，嗰啲粒粒突突突已經係 全部都係 成個月球坑紋啦，係嘛？好啦，唔該曬阿 O 啊，好， 唔該曬啊。 長盡嘅天氣預測會係點啊？小白夠唔夠時間講？ 夠，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啦。市區最高嘅氣温係32度嘅，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大家留意住啦。而家咧就係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就係83%啊。咁啊，今日朝頭早繼續有晨光大學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大壮咪啊，今个礼拜咧，掀报纸睇嚟睇去咧，都系咁上下啲人物角色嘅。 系啦，睇翻啲报纸咧就咁睇法啦吓。如果你系关于黄色嗰啲咧，咦，陆续咧上画啦。 嗯。 啊，好多当时有啲咩运动系嘛？ 系啊。 咁咧就有啲所谓暴动啊，有啲咧就乜上诉驳回啦，有一啲就系参加小型。啲嘅，啊，甚至乎啲学生咧，俾人占卜生遗又有，判咗短期监禁嘅又有。 嗯， 咁另外一边咧，睇翻啲警察咧，都好多新闻、哦。 系啊， 打仔又有啊，即系咩霸地啊，即系非法租赁啊，僭建又有， 乜都有 啊。系啊，睇睇下乜，原来啲话啲警察僭建嗰啲议员。啊、自己又僭建啊！哇，即系花多眼乱啊！真系，唉，咁唔怪得有班老人家话要咩再出发啊！再出发，希望嗰啲僭建唔好再有啦！真系。 嗱，咁除咗呢一啲咧，即系都未有结果嘅案件之外啦，啊，有啲系要告噶啦吓，咁、啊、好似告咧都有分唔同嘅检控噶、哦。 系而家啊，啱啱最近好似关你嘅事添嘛？荣总咦，俾人哋私人检控喎、啊， 系咯， 系真系好睇过戏，唔好意思啫。啊，咁咧就啊，嗰个主题啲人笑还笑就，我哋正经啲啊。即系嗱，咩叫私人检控啊？啲人会问，同埋有公共检控定公开检控嘅咧？咁嘅样啊，咁、 嗯 啊、样话啦吓，就是、其实咧，就是、我哋而家好多时习惯咧，就系、是。所以呢啲嘅 criminal 或者嘅 prosecution 即係刑事啊，即係呢啲係檢控嘅嘢咧，就由即係以前都提過啦，即係而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啦、 啊、 政府去作為一個檢控嘅角色啦、啊、即係如果係英國咧就咩英女王 啊，如果係美國咧就係人民啊，國內都時用國家或者人民去起訴嘅，意思即係話咧個所謂。即公開去啊！即指控一個人啊，告佢啊。 嗯。 有啲人咧好多時講下英文就話咧，係啊，我要揾警察去燒佢 ，SUE 咧。咁、嗯、其實係搞錯咗嘅嚇。 係、 啊。因為燒咧就民事嘅訴訟先至係。 警察就唔可以幫你燒佢。 嚇！佢只要佢你整親警察嘅車咧，咁佢自己燒你咧。 係得嘅。 另外會接嗰啲私人啊資料啊咁樣。嗯即係唔係暴力嗰啲嚇，咁、 嗯、 就翻轉頭咧，舊底咧嚇，即係你睇翻啲好簡單嘅啲西史咧，歐洲嗰邊啲國家咧，除咗啲民族大遷移啊，嗰啲咁嘅冇時間，亦都冇乜學識詳細講啦。佢哋當時好多貴族啊，又農民呢啲嘢咧，嚇、啊、幾時得嗰啲低級啲嘅人民咧，係可以有機會去檢控人哋啊？咁、 嗯、 所以變咗咧，要檢控嘅話咧，自己揞錢出嚟嘅、 嗯， 所以先咧就翻嚟見到佢有 private 嘅 prosecution。 係 啊，當然有分別就係話。民事訴訟咧贏咗就係攞賠償啦、 嗯， 但係如果係刑事檢控嘅話咧，即使私人都好咧，得出嚟咧，即係輸嗰邊咧，俾人告嗰邊咧，係可以係有個罪名噶嘛， 嗯， 啊，即係有案底啊，仲要咧係懲罰嘅，係啊，咁當然咧，今時今日咧嘅刑事檢控咧，絕大部分都係由政府啊，即係由呢個有關當局去出面啦、啊 嗯， 私人檢控咧範圍就少嘅。咁以前咧，即係講緊10年、20年前咧，有時候因為各種技術上嘅需要咧，係提出私人檢控咧，試過去某個法院咧，嗰、那個唔好話即係窗口負責嗰啲啊，唔知係詢問處啊，定係接待處咧，唔知點處理，甚至冇問埋裏邊嗰啲高級職員咧，都冇乜人做過。但係今時今日咧，似乎應該係熟練好多啦啩。不過咧，今時今日即使係有人咧提出私人檢控咧。咁其實律政司司長咧唔係冇嘢可以做到嘅。 嗯哼。 咁如果佢覺得咧嗰個私人檢控咧係違反公眾利益嘅話咧，佢係可以咧就是、英文叫 take over 啦， 即係咧係攞翻個權翻嚟。咁佢有權咧繼續係檢控，亦都有權咧係撤銷咗佢。就好似佢平時咧提出啲刑事檢控，不過中間嘅決定唔告咧，將佢撤銷翻，咁咧件案咧就完噶啦。至於廣播處長嗰件，咪睇下繼續發展落嚟點咯。咁樣。嗱好啦，講咗呢啲咁嘅時代嘅嘢咧，我哋翻翻去咧就去翻法院裏邊咧，係有啲案件啦。咁咧就呢個星期咧有一宗咧係香港嘅上訴庭咧處理嘅刑事案件。咁就係本來咧就係判咗呢個上訴人咧上訴得席。咁就應該嚟講，控方咧申請就重審嗰件案件嘅。咁不過如果再重審嘅話咧，已經係第二次重審噶啦。點解咧？就因為原來呢個上訴人咧係2012年咧係被捕嘅。咁之後咧就去高等法院度啊受審啦，定咗罪啦。咁佢不服咧就上咗去上訴庭，再上到去終審庭。咁終審庭咧就判咗個得席。咁得席之後咧，但係都要重審。咁即係話咧，即係有第二次嘅審訊啦。咁第二次嘅審訊咧，審完之後咧，高等法院咧都係定咗佢有罪。咁佢就再上訴，不過呢次咧就唔使上個終審庭啦。去到上訴庭咧，就已經咧就話原審法官嗰方面嘅指引咧有啲問題。定罪唔穩當咧，於是咧就係上訴得席。咁律政署方面咧，本來都應該要求咧又再重審，而上訴庭咧一般都會考慮俾佢嘅。嗱呢個情況咧就唔同話之前咧。就譬如有個特首被人哋告嘅，就係考慮到就話，如果係啲陪審員咧達唔到一個有效嘅決定咧，可以有幾多次？咁嗰陣時就話可能真係連續三次咧都係4-3啊，咁嘅樣達唔到一個結果有效嘅結果咧，就唔會有第四次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上訴，因為譬如原審法官指引出問題呢啲咧，就過往嘅案例咧，有時候睇到就係第三次、第四次重審都有嘅。 哇！係。 咁啊，真係2012年啊，而家幾年啊。咁但係咧，就辯方咧，即、就、係、是、上訴人嗰方面咧，提出咧，原來有醫生報告咧，就顯示咧，就被告人已經咧係處於一個憂鬱嘅狀態。如果再審多一次咧，相信都係捱唔住噶啦咁樣。咁最終咧，就係控方都決定咧，唔再係提出一個第二次嘅重審。咁啊，毒品案嚟嘅，大家咧就真係遠離毒品啦。咁件案咧比較叫做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終審庭當年點解判咗得席咧，就因為喺發現啊呢個被告人帶入境嘅行李夾裏邊嘅暗格，發現咗呢啲危險藥物之後咧，咁有關當局梗係向佢作查問啦。因為個關鍵咧就係、呢個人知唔知道有啲咁嘢收喺度，同埋知唔知係乜嘢啊嘛？ 但係個夾係佢自己噶嘛，係嘛？ 係啊，但因為佢係當然個故事就係佢識得男朋友啊，咁男朋友就嗌佢即係送個夾俾佢啦。 即係好多前因後果，我哋唔知啦。 係啦，咁但係個關鍵咧就係佢當時嘅回應咧就話啊，嗰啲係毒品掛咁啊樣，用本地話啊，咁終審庭就以呢個掛字究竟係即係知定係唔知咧咁樣啊？如果無零兩可的話呢，交了給陪審員呢就有個猜測的意思在那裡，所以呢就有個危險性在那裡。我想回之前呢有些案件呢都是跟廣東話有關的，試過有宗案件呢就被告人被人告打人啦樣，警察來到呢就跟他落口供啦，他的答案就說他打我先，我未打他。這個我未打他呢是說的写咗喺警察一本记事簿上面嘅答案喎。 系个未字啊，直头 系口字边。 我未到个未字嘛。 系啦，问题就系、呢个字究竟警察写咗呢只字代表乜嘢咧？咁当个警察先生喺个庭度读出佢嘅记录嘅时候咧，佢读嘅读音咧就有未字。究竟佢系当时被告人讲未定系讲未咧？ 系啦。 咦？熟悉廣東話的會有一種不知道是不是 semantics 的語意呢，就有感受不同的嘛。因為如果他打我先，我未打他，那就當然即是沒有啦。 定還是是他打我先，我未打他囉。 那就這麼啱，定是得咁巧或者最衰咧，又冇後面嗰兩個尾音喎。咁是變成咗咦未定係咪咧咁樣啊？咁由於有模棱兩可嘅地方咧，而原審法官咧又冇似乎係搞清楚咧，雖然定咗個罪，但係去到上訴嘅時候咧， 咁啊，律政署都话，咦，呢、這个定罪咧啲唔稳当喎，咁所以当年嗰宗案件咧就撤销咗嘅。 嗯， 咁、所以咧，而家今时今日啲科技咁发达咧，好多时可能警方作查询嘅时候咧，有可以嘅话咧，即时有翻录影录音， 系咯， 最稳阵啦。 咁啊，最多即系听多次啫。 冇嘅话咧，咦，可能啲警察先生啊、执法者咧啊，写字嗰阵时候有啲注音。解文会比较完整啲、安全啲啦。咁啊，当然啦，呢、這个星期咧，除咗你又讲呢啲嘢，唔知算唔算得意之外咧，法律界方面咧，呢、這个星期咧都系失去咗一个出名嘅人物啦，一个即系都有地位嘅行内嘅资深大律师啊，麦高义啦。咁佢其中一个为人所知嘅地方咧，就系佢同另外一位啊资深大律师咧合著咗本书嘅，啊啲讲香港嘅证据法嘅。咁、之前咧有好多香港即系读法律嗰啲人啊，甚至无喺庭上咧唔觉意都可能要引用到呢本啦，就叫做啊 Brews and McCoy 噶嘛。 咁、 一位叫做 Mr. Brews， 一位叫做 Mr. McCoy 啦咁样。咁有次咧阿梦中咧见到个法官就咁讲俾我听，咁佢话啊今日审案。一边是 Bruce， 一边是 McCoy， 真是 Bruce and McCoy。 不过呢就刚才讲的用 and 字呢就打趣的啫。咁如果是民事诉讼呢，我睇返啲经典嗰啲啲著作就讲呢，就话民事诉讼先至叫做 against 阿月嘅啫。咁如果是刑事检控呢，阿甲呢是要 against 阿月嘅。不过中文是好得意嘅。点解支歌仔叫做告诉罗娜我爱他， 是啊， 啊好有情调咧， 系啊。 但系你拆开嘅话咧，告佢或者诉佢咧， 咁但系点解释后面讲我爱他呢、 我哋睇下啲状纸咧，而家都时都写住阿甲咧诉阿月嘅，咁嗰啲就系刑事起诉啦。咁、所以咧讲嘢就要齐口啲啊，广东话啊，中文啊，即系。千变万化， 冇错啊！除咗广东话千变万化咧，法律都系千变万化，所以咧，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再请教大壮咪你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将会延迟向国会提交有关香港的报告，以检视北京当局是否会对香港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政府原定计划在今个月底，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要求，向国会提交首份关于香港自治的评估报告。蓬佩奥表示，国务院延迟提交报告，以便检视北京当局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前后是否会对香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损害香港自治的行动。他强调，有关香港的自治是中国缔结与香港协议时所作的承诺。另一方面，蓬佩奥呼吁全球国家，包括欧洲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今个月中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的数据，但不相信中国死亡人数的数据。特朗普又表示，他将于两个星期之后报告中国是否有履行第阶段的贸易协议。昨日传出美国当局会解散白宫抗疫专责小组，特朗普回应事件，表示小组的焦点将会集中于重启美国经济和民众的社交生活。他又表示，小组成员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以及小组协调员巴克斯会继续留在小组，继续原先的工作。特朗普又回应日前到亚利桑那州视察一间口罩生产工厂时没有戴口罩的事件。他表示，向工厂的行政总裁查询过，认为他不用戴口罩，但他又在厂内的其他位置戴上口罩。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係啊，咁樣咁名字就叫做趙賢佑啦，就踢蔚山現代嘅，咁啊大家可以指住咳先啦，啊睇住南韓嘅聯賽都好多亮點嘅。不過今日咧，首先想轉個角度講下游水喎，咁啊呢個都係好多爭議嘅聲音嘅，就係中國嘅水霸王嘅孫楊咧，喺最後嘅時刻咧決定啊，就向呢個瑞士嘅聯邦法院提出上訴，咁啊為到自己嘅游泳嘅事業咧就作最後一搏啊，因為點解咧？佢如果真係被罰停賽嘅話咧，要停八年啊！咁啊，八年對於一個運動員嚟講咧， 係啊，都齋正㗎啦佢。 係啦， 如果係八年嘅話啦， 或者係玩完，或者係做教練，呢三個詞語應該係同一樣噶啦。 做教練，我覺得咧，大部分人都可能會認為佢嘅脾氣未必做到教練。 哦，咁八年嘅洗滌，可能我有信一個人回轉同埋修心養性，呢個都係一個。不是沉重的教訓，是沉痛的教訓。 是啊是啊是啊。 八年真的可以影響很多東西啦。咁消息一出呢，中外媒體同埋網民的話題呢，普遍都對佢嘅上訴成功率呢就唔樂觀喎。已經喺社交平台呢消失咗64日嘅孫楊呢，星期一嘅時候呢就俾網友影到佢喺千島湖嘅集訓基地旁邊呢。 內地嗰個啊，唔係元朗嗰個啊， 係內地嗰千島湖。咁千島湖喺邊呢？你話喺浙江嘅，係啦，咁啊，浙江嘅千島湖啊嘅游泳基地附近咧，就買嘢飲啦，咁啊見到佢咧戴曬 cap 帽、口罩同埋黑超，都係嗰句啦，方死人唔認得佢。咁但係你越係著咁樣嘅衫咧，啲人越係接，哇咁高大嘅，戴 cap 帽嘅，戴黑超嘅，戴口罩嘅，係咪明星？哦，唔係明星，哦，孫楊嚟嘅咁樣，其實好易認啊嚇， 好易認，佢隻手又咁長， 係啊。有消息指咧，孫楊雖然咧已經唔喺國家隊嘅集訓名單之內啦，但係都自己都冇放棄自己，咁啊繼續訓練嘅，咁啊堅持練水。不過咧練還練，真係上訴成功咧，先可以啊叫做做翻運動員啦。其實咧佢最為人所痛心嘅咧，就係有機會服食禁藥啦，或者即係國際一啲仲裁嘅機構都話，喂佢係叫做服咗禁藥啦，而且咧暴力抵抗藥檢啦，所以咧大部分內地嘅網民咧舊時都係好喜歡孫楊噶嘛，覺得哇孫楊勁啊，遊向世界咁樣， 又靚靚仔仔咁樣， 係 個笑容又陽光係咪？ 你知游水嘅項目從來都唔係中國人嘅天下，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但係孫楊咧都算哇，即係叫做為到中國咧開咗啊！游泳嘅一片藍海咧、 啊，金牌喎、哦，係咪？ 係啦，但係誰不知因為咁嘅事咧，大家都覺得咧好可惜啦，而且咧覺得孫楊點解要咁做啦？所以咧好多網民咧都係好心分手嘅，即刻咧同阿孫楊咧有少少撇清嘅、 啊， 即係同 割席啊， 係啦。我唔敢用呢个字撇清啦，咁样佢哋全部都唔撑孙杨，有网民更加写咧，无论有否服食禁药咧，暴力嘅抵抗药检咧都系违规嘅，任何人唔遵守规矩咧，都必定会被规矩惩罚。咁啊，孙杨被禁赛咧，一点也不冤啊，不一点也不冤，就系唔系肌肉酸软个冤，系 冤 枉个冤咁样啦。咁啊，究竟呢件事最后会变成点咧？就要留待啦。瑞士联邦法院咧，出嚟呢個結果咧，先會知道嘅。咁大家喺今朝 Sport 到你嘅時間咧，就可以同大家繼續跟進下啦。咁啊，上訴即係有訴求啦。咁樣今個早上咧，可以講下咧其他體育項目嘅要求啦，或者訴求啦，都想藉住啊今朝 Sport 到你啊同有關方面反映一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喂，琴日咧就開翻嗰啲緩跑徑啦，啊，俾啲跑手們咧，哇，一輸幾個月咧未跑過運動。场真系咧好开心、哦，有啲跑友咧对住个镜头咧有胜利嘅手势出现咗啊吓，咁啊更加咧有啲跑手咧或者跑友啦，其实佢哋都系可能系半职跑嘅啫，唔系专业嘅跑手嚟嘅，但系佢哋话哇，琴日一跑啊！跑咗廿 K 啊！喺个运动场嗰度，因为太耐冇跑啦，要释放翻之前咧，冇跑嘅，即系好似食嘢咁样，饿得耐啊，一次要食翻多啲咁样啊，跑步都系啊，冇跑运动场跑得耐，一次咧跑够廿 K 咁样。 咁我深信，哇，都幾犀利喎，都唔係嘢少啊，一跑跑廿 K。係 啊，辛苦啊，辛苦啊！ 你慢跑都係一件事嚟噶嘛，咁所以香港都係好多勁人嘅嚇、啊，跑步嘅界別大隱隱於市。咁頭先講咗，喂，跑步嘅人又歡天喜地啦。咁你話，喂，我自己好中意打羽毛球嘅喎、哦，依健啊、孟嘉慧嗰啲咧，一有時間就打下羽毛球啊、壁球啊。乒乓波啊，嗰啲几时开翻咧？咁啊，下个星期一啦，5月11日咧就有机会重开啦，或者咧已经落实咗重开啦，唔系有机会重开啦。咁你当然咧，你要睇翻自己嗰、那个运动场所啦，究竟嗰个康体中心咧系咪真系开放？咁可能有一两间会延迟啲，都未定嘅。咁啊，自己上网 check 翻啊，咁都要喺叫做政府嗰个康体通嗰度 book 定场啦。你唔系就咁贸贸然攞住个拍咁啊入去有得打羽毛球。 Walk in 就难啲啦，而家个个都 hold 住啲场啊！ 梗系啦，头先都讲啦，跑步都原先跑十几都跑到廿几啦，依家你打羽毛球，哇，几个月冇打、啊，一打要打咩？ 打翻几个钟啦、 啊，两三个钟啦、啊，不断抽击，不断抽击咁样。咁但系有两班朋友就惨啲嘅。就是足球场的朋友和篮球场的朋友啦、无论是室内场以至室外场呢，足球和篮球呢都在这个放宽这个场地方面呢就不再此列的。即言之呢啊他们还未有得练返波。 游水的朋友都未得啦是吗？ 是啦，咁游水都是啦，昨天都讲过啦。咁所以呢很多的球员呢都有反应，特别是本地篮球啦，甲一嘅球队啦，其实一直咧都系用紧咧政府嘅室内篮球场去练波嘅。呢几个月咧，咁多队甲一嘅球队咧，除咗譬如你南华会有自己嘅训练场地之外咧，其实早前咧，佢哋都只能够喺街场嗰度个框都封咗嘛，只能够做一啲体能嘅训练咯。咁所以有关方面嘅叫做球员啦，以至领队啦，以至教练咧，都好希望咧政府进一步可以开放翻一啲咧室外嘅场地先。嗱，都明白室内场咧，大家都觉得哇，你打篮球大大话话有成廿几卅人喺个室内嘅场地嗰度，系咪会令到个传染风险增加？系嘅，咁但系咧。相对室外的场地啊，或者露天的场地呢，其实空气呢会流通啲嘅。有冇机会喺呢一度有啲酌情权可以出到嚟呢？咁呢一个呢绝对系无论系香港嘅本地足球员啦，以至香港嘅篮球员呢都有呢一个想法或者有呢个诉求啦。希望有关方面呢可以听得到，咁令到呢无论系足球篮球以至昨日有提及过的泳池啦，都可以早日开放咯。不过在这个之前呢，大家都是要戴返口罩啦，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啦，咁啊可以留在家中就多啲留在家中啦，令到个疫情呢啊真係呢完全离开晒香港呢，咁啊所有嘢都可以呢全面复苏啦。 係啦，抗疫嘅除咗香港之外啦，其实土耳其都系一样喎，因为见到呢土耳其嘅足球联赛呢都嚟緊嘅时候啊，会决定呢喺、哎、哦可以呢就系返嚟啦。咁佢哋亦都话到啊，决定咗喺6月12、13、14呢几日呢入面啊，会选择其中一日呢就会恢复返佢哋嘅职业联赛嘅。啊头先提过啦，韩国方面呢冇错啦，咁会开始返佢哋嘅联赛，不过呢都嗰啲规矩啊都比较上多啦。啊佢哋呢就禁止球员入波庆祝嘅，庆祝因为惊啲球员咧开心得滞会揽啦，惊啲球员开心得滞会 give me five 啦，又惊啲球员开心得滞咧会周围跑、周围掉啲汗啊、周围飞啦，所以入咗波之后咧，唔该静静地行翻去个中圈嗰度先至再开翻波啊吓，咁呢啲规矩咧，大家都要吓、啊，可能会特别少少啦。睇完一入波嘅时候，咁个个都好似唔开心咁嘅，会见到佢哋个嘴咧会笑嘅，但系就唔会点样拍手啦。好啦，另外最后睇埋咧就系2020年东京奥运啊，咁啊受到呢一个嘅疫情影响咧，就转咗去2021年啦。个名虽然都系叫2020啊，咁但系合约方面咧就有好多嘅改动啦。所谓嘅合约咧，即系赞助商嘅合约。嗱，根据翻日本媒体嘅报道啊。咁东京奥组委喺今年6月、7月咧，就要决定啊，到底咧喺国内即系日本嘅地区啊，嗰啲赞助商要俾几多钱呢？好啦，搞一个咁大型嘅运动会啊，当然咧需要好多嘅赞助商，难听啲讲嘅就泵水啦。咁但系个合约本身系写到明2020年噶，而家突然之间咧会俾多一年钱，咁啊有啲嘅赞助商都话到，我哋都可能会 hold 一 hold 先。 hold 一 hold 嘅意思即系话咧，可能未必咧会俾钱啦，咁啊甚至乎咧会影响到咧就系呢个2020年东京奥运啊喺出年搞嘅时候咧，有一啲嘅叫做赞助商有机会咧会系除名嘅，咁啊到底会系边一个咧？咁啊我哋就要留意一下，睇下到时会唔会有公布啦吓。私に聞かないでよね Yeah, we're always like 惹かれ合ってたあなたがピーターで私がウェンディを演じたそばにいることにもなれいないことにも慣れてたねえ君が好きってあげないわけまた離れてあげないわけまた戻るわけない呢一位嘅日本女歌手俾大家认识，佢名字叫做 Tamina。Never Grow Up 一首嘅歌曲嚟自呢个 Acoustic Version 啊。今日佢除咗喺日本咧会自己创作自己音乐之外咧，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 rapper 嚟嘅，无论系日文啦、英文啦、韩文咧，其实佢都可以咧就系胜任 rapper 嘅角色啊，可以话咧非常之多才多艺嘅一位21岁嘅新星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正话啱啱啊，小白你介绍呢一位嘅日本女歌手咧，佢嘅single 啦，咁啊唱咗出嚟俾大家听啦。呢一位嘅女歌手个名咧，我帮佢改咗个中文名 嘅。佢原本而家个名叫 Chamin 啊， 系因为咧我又唔系好识日文啦，又惊发错音。但系咧呢位女歌手咧，佢嗰个名咧，嗰个英文个写法咧系 C H A N， 系 C H A N 系啊， 跟住就 M I N A， 所以我话佢个名字应该叫做陈美娜。 陈美娜系，又俾你改到。 咁样易记啲咯。系刚啱听过有陈美兰， 可以写翻封信咧，同佢讲，我哋帮你改咗中文名啦。 有汉字噶嘛？ 其实佢个名出道系冇汉字噶。 哦，系啊， 系啊。 哦，如果有机会啊，小白你介绍翻啦，我哋帮佢改个中文名啊，陈美兰系啊，咩啊 ，Charmin 啊，系好诶，嚟到国际新视野咧，咁啊。彭仔为大家咧就揾到两则嘅呢一个国际花絮新闻当中咧，其中有一则咧就系咁嘅，喺泰国嗰方面，所谓咧人各有志啊，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讲到话理想呢样嘢咧，就好多人都好唔同嘅。有啲朋友会觉得系揾好多钱系理想啦，有啲觉得咧就系能够系读书嘅时候攞到啲咩奖项咁样，可能就系佢嘅理想。 做到自己中意嘅嘢都可能系理想啦。 能够环游晒全世界可能系一个理想， 系啊系啊。 但系环游晒自己嗰个国家或者嗰个城市里面嘅所有公园， 哦， 呢、這个梦想系咪特别啲咧？ 呢、這个特别啲、 啊，系啦。咁原来咧，我哋成日话香港人好中意去泰国，当咗泰国系另一个家乡咁样啊。但系其实咧，有几多人知道咧？泰国全国啊，有几多个国家公园咧？ 哇， 系有155个， 咁多噶？ 系啊，155个。咁喺泰国咧，有一位39岁嘅男士啊，佢叫做阿提。咁阿提咧，佢咧就自从有一 提， 唔知系咪咁叫啊？咁咧，佢自从有一次咧，曾经咧就去参观过一个佢哋自己泰国嘅国家公园之后咧，就萌生咗一个念头，一个理想，就系要咧，希望能够咧就系环游全个国家所有嘅国家公园，咁结果咧佢就由2018年开始咧就利用每个礼拜六日啦，即系周末时间啦，同埋自己咧放假嘅时间咧就去呢啲嘅国家公园。终于咧17个月之后，俾佢咧系游匀晒全个泰国155个国家公园啦，都有佢嘅足迹啦。因为咧佢喺嗰啲每一个国家公园嗰度咧都有啲纪念册咧可以抌印啊，抌翻一个印，同埋佢又有影低相啦。咁啊，最终咧佢就完成咗呢个自己嘅创举， 佢集齐晒好犀利。 佢啊，仲得到咧就系呢个泰国嘅国家公园主任咧送咗一张咧签名贺卡俾阿提噶。 好嘢， 好紧要。嗱，咁你听到哇，原来泰国有成155个国家公园啊！ 系咯， 你唔好觉得咧，好似哇咁夸张咁多嘅咁。其实我哋香港都唔少嘢噶。 我哋香港有几多啊？ 我嗱香港咧，我哋就冇国家公园啦，我哋一个地区嚟噶嘛，系咪一个即系国家嘅一部分咧？我哋嗰啲咧系郊野公园。其实郊野公园咧喺香港咧嗰个嘅规例底下咧，其实郊野公园咧嗰个层级咧，嗰个等级咧，同国家公园咧系即系差不多嘅啫，咁样嘅级数嘅。我哋有24个郊野公园， 24个， 全港有24个，去到年底咧会增加多一个，25个。 系啊，好想去喎！如果有新嘢， 系啦，有新嘅一个啊。咁年话预计年底第四季啊，今年第四季咧就可以开放埋俾大家去行咁样。哇！咁你话不如？如果想做一啲創舉嘅話，自己去鼓勵自己，不如試下睇下你又需要幾多時間可以行勻全香港24或25个嘅郊野公園。 呢、這個我都想試下，去曬咁多個郊野公園。 我諗你都應該去咗好多個。 我去咗好多嘅，但我諗有啲我都未去嘅，因為譬如行山徑好多都已經貫穿咗唔同嘅郊野公園啊嘛。 係，係啦。咁啊嗱，咩清水灣啊，龍虎山嗰啲有冇去過啊？ 有。 石澳嗰啲去过啦，桥咀啊， 桥咀我冇去过。 嗱，马鞍山又去啦， 马鞍山一定有啊。 嗱，我就系讲最后一个咧，就系嚟紧话计划中，预期咧 边度边度边度， 今年第四季系红花岭喺新界北部。哦哎、 我知啦，我去过啦呢、這个，這个反而去过， 去过嚟。 系啊，佢未被规划成为即系将会成为呢个郊野公园嘅时候，其实我已经去过 啊。嗱，咁呢个咧就泰国方面啦嘅朋友有一个咁样嘅壮举啊。另外咧，印度咧。因为咧，都有一个疫情咧，影响到佢哋咧，佢哋就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叫做限聚令啊咁，佢哋直情叫做禁足令， 哦，即系唔准出街，哦，系， 唔准出街禁足令， 咁啊，话说咧，印度咧有一个男人咧，日前咧就犯咗呢个禁令啊，出咗街啊吓，咁啊，警方咧捉到佢，咁啊要惩罚佢啊，咁点咧？诶，呢一次嘅惩罚咧就唔系话罚钱或者系监禁啊，而系要佢咧即场跳舞 吓， 作为一个惩罚。 但跳咩舞啊？ 咁印度人其实玻璃活好叻噶嘛，跳舞蹭蹭蹭咁样系咪？咁咧一开着个警方咧一开着个音乐，嗰位男士咧即刻咧好认真咁样跳啊， 哇 跟晒个节奏啊，然之后咧又手舞足蹈啊咁样，咁咧令到咧呢一个嘅警方咧一路咧就有拍低佢嘅舞姿啊，之后仲放埋上网添。咁啊啲朋友咧就觉得咧网友话赞呢个男士咧，其实佢嘅态度真系好好啊，佢咧真系真心。相信佢係真心認錯嘅，同埋知道自己錯。咁但係亦都咧，有人就彈啦，就覺得警方濫權啊，印度嗰啲嚇。咁啊，所以警方咧其後就刪除咗呢、這個片段。咁但係咧就呢一段短片咧，都令到好多印度嘅朋友啦，佢哋喺疫情底下咧都有一個嘅開心一刻啦， 笑咗下啦。 如果講跳舞呢？呢位哥哥仔跳舞都好劲啊！不过依家咧，佢又唱首情歌你听先啊！佢系姜涛。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都不复，生活再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只但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一首嘅作品啊，会唔会令到你一路听佢唱歌，都一路咧会好似佢咁样蒙住个嘴说爱你之余，仲可以跳埋舞呢？呢位歌手佢系嚟自姜涛啊吓，出边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嘅。呢个时候先听听8点嘅新闻简报啊。 佩奥呼吁全球国家，包括欧洲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嘅身份出席今个月中举行嘅世界卫生大会。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的同心抗疫口罩，由政府拨款成立的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研发，当局未有公开生产商的资料。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董事局成员包括多名业内人士，其中一名董事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胞弟梁家彦。对于网传同心抗疫口罩和梁君彦家族公司有关，梁君彦透过发言人澄清，新兴织造厂是他家族公司，但并没有生产任何的口罩，包括政府派发的同心抗疫口罩。梁君彦傍晚离开会议厅的时候，被记者追问口罩是否同他家族公司有关时，他反问这样的谣传你都相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492点，跌1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0.08美元，卖出1692.09美元。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18，瑞士法郎0.976，加元1.46，人民币7.106，英镑兑美元1.232，欧元兑美元1.08，澳元兑美元0.64，新西兰元兑美元0.602。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同炎热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接近三圣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浪翠园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咧就接近三圣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出九龙，暂时咧就唔好行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另外较早前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卫理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啊。疫情期间，我阿妈就犀利咯，去匀晒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韩国嘅网站网购口罩啊！哇，佢嘅恒心啊，真系令我佩服啊！妈咪，多谢你啊 ，I love you！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喺如诗如画嘅德国慕尼克国王广场，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安苏菲·穆达参加咗一生人第一次嘅户外演出， 而演奏嘅曲目全部都系奥斯卡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嘅经典作品， 包括《星球大战》、《舒特拉的名单》同埋《夺宝奇兵》等等。 电视节目《穿越星空电影音乐之旅》，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昼1:00， 港台电视31。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又翻翻嚟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当中啦，吓时间咧去到啊早上嘅8:09啦，直播室依旧有阿小白响说， 早晨啊，亦都依旧有阿彭爷喺度， 系啊，咁啊至于电话旁边咧就多咗我哋嘅风烟主持朱海婷，早晨 Heidi， 早晨 Heidi， 早晨啊两位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瞓得好嘛？寻晚 几好啊，几好啊，其实呢排都瞓得唔错， 嗯，我就麻麻地啊， 点解啊？ 咁齐嘅你， 梗系啦，关心你嘛， 你一齐。 第二句都一样啊，你哋搞咩？食咗咩？你两个 哇，仲要咧，你隔住电话真系唔系夹，我哋冇得单人啊，冇得。 喂，瞓得唔好啊，因为好多怪梦啊，发咗 怪梦， 成日发怪梦噶。 你讲嚟听，我哋帮你解一下啊嘛， 唔出得街噶。 咦，哇，系好 juicy 喎， 唔出得街， 好想知啊。 好，有啲好惊，有啲恐怖嘅。 你大人咧就系即系可能要解梦啦，但系咧如果小朋友咧成日话佢发梦啊，或者好嘈啊，咿呀呀啊，瞓得唔好咧，你咪燥啊个人。 燥啊！ 可能要喝啲涼茶嗰啲喎，真係。 哦，有冇有冇講嘢？我唔自己唔知喎。我有冇講嘢？我唔知道，我只係知道咧，即係啲夢咧，就啲夢境通常咧，你差唔多醒嘅時候咧，嗰啲係最清晰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醒一醒咧，但其實係未天光啦嚇。咁醒一醒之後咧，跟住咧你就俾個夢嚇一嚇到咧，跟住你又再瞓翻咧。追得翻嘅喎， 哦，好嘢喎 ，develop 落去 ，develop 落去。 你撳咗個 pause 起咗身，跟住再撳翻個 play 掣又瞓翻喎。 即係其實係有啲可能係個潛意識都想繼續發展。 咦？不過如果唔係好夢就唔好追翻啦。 但係你想知個結果啊嘛？ 有啲突然間啲好夢中間停咗，你就哎呀好猛啊咁。 好少可發好夢咧，係會記得通常都係發啲古怪夢啦。好奇怪！ 你咪因为真係睇太多嗰啲恐怖片啊？ 我都相信会系嘅，即係日有所思啊嘛。咁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就唔好好似我咁样，即係最好就一觉瞓到大天光啦。 我想问你有冇开冷气啊？ 有。 因为呢排咧，好多人都喺度挣扎开唔开冷气之间咧， 俾啲挣扎 系啊，冇啦挣扎。 因为其实咧系去到半夜咧系有啲风噶，系有凉风噶，但系往往你瞓觉前嗰刻咧，哇，你就觉得顶唔顺啦，就觉得热咯。 所以应该系 如果热醒咧，热即系都会发梦噶嘛，一猛得滞啊嘛。 咁啊，应该可以教个时间制。 系啊系啊，我都系 天光就熄咗机佢咯，系嘛，冷气机方面啊，咁啊呢个就生活上边大家。即系各样自己适应啦，系嘛？咁寻日咧，我哋二台咧就啲同事都忙咗一个下昼，因为配合翻呢个第39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揭晓啦。咁有听到我哋寻日喺电台当中咧都有为大家咧去直击嘅。咁今日咧。嚟到呢一個嘅七號咧，其實一樣咧，都有我哋其他嘅台咧都好忙碌啊！以我所知就，因為咧就譬如一台咧今日晏晝咧一點鐘咧會有一個咧係為醫護打氣嘅。嘅項目啊，會唱呢個獅子山下，喺幾個地方集合咁樣。咁其中咧，我知道就有一位都同呢個疫情咧搏鬥過嘅，我哋熟悉嘅歌唱家嚇。 莫華倫。 冇錯啦，佢都會啦，高唱呢一個嘅。獅子山下 有冇擺玻璃杯喺度？ 咁即係可以證明翻佢冇事啦，冇影響到啦。 佢啲中氣係咪繼續係一樣係咁好嚇？ 嚇咁所以晏晝我知一台嘅同事咧就忙碌啦嚇。咁另外四台嘅同事都忙碌，因為咧佢哋今日咧就會有一個節目咧係出街，晏晝四點鐘。咁早輪咧就或者呢一輪咧咪有好多不同嘅慈善嘅演唱啊，或者係 online 嘅 live 嘅音乐会直播嘅喺线上系咪？ 系啊系啊。 咁咧，今次呢个特别啦，因为四台咧就系古典音乐台嘛，佢哋咧就系做嘅演奏会咧，都会系配合一啲咧系比较系以音乐性重啲嘅。佢喺香港电台嘅天台， 哦， 停车场 系 啦，分别几个地方咧就系请。乐手咧去演奏嘅， 哇！天台个 shot 好靓，又要影住狮子山。嗱， 咁咧声音版本咧，今日晏昼四点就喺四台有一听。咁如果想睇嗰个电视版本咧，影像版本咧，就要礼拜六晚七点半就睇港台电视31。 哦，大家要留意啦。 应该好靓，今日嘅天气啊，各样配合应该好。 佢其实讲说穿了，其实系之前做咗噶啦，早两日做咗噶啦， 都唔紧要，天气都好靓。 但系即系我都想睇一睇，即系喺天台可以点样做咧？ 总之嘅天气其实个颜色仲靓， 系啊， 仲要有一个咧无敌嘅 backdrop， 系啊， 就 系 狮子山啊，吓咁可以留意一下啦吓。我哋即系香港电台不同嘅频道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嘅吓，所以就 老闆話加油，我哋都加油， 大家加油， 好。咁啊，轉個頭再同阿朱海婷八點半前再傾過嚇。呢、這個時候咧有阿 O 同埋阿黃德基。 晨光財經第一線。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Dicky， 咁啊，今个早上咧，先由美股嗰度开始讲起先啊吓，咁啊，喂，睇到啦，隔晚美股啊，真系 个别发展嗰啲咁样啦， 系啦，个别发展啦，但系道指要跌，跌218点啊吓，结束咗两连升咁啊，回顾翻今个礼拜，当然系。sell in May 啦，咁啊有股神巴菲特將啲航空股放曬啦，好似對前景咧不太樂觀咁樣啦。咁但係咧啊個美股又唔係太完整咁樣反映得到。咁啊先交俾 Dicky 咧，幫我哋分析一下美國個市方面咧，究竟點去睇先？ 好啊，好。喂，咁啊講到即係呢一個就真係狂沽我空虛，即係、那個、 航空股係咪啊？ 係啦，航空股個股價好虛啊。咁當然即係呢個股神巴菲特啦，即係過往出招嗱。當然你可以話，喂，輸個股神，即係嗱，其實咧我都翻查翻好多個記錄，包括咧就最近咧就煲翻曬啊股神咧。呢一個喺 Omaha， 本來咧佢就每年即係喺呢個巴郡 Berkshire Hathaway 股東會嘅時候，哇！就即係全世界啲粉絲啊、股東就聚首一堂咁啊，跟住就捧佢場啊，聽佢股東會，同埋佢真係好正啊！即係佢係講幾個鐘頭股東會係咁有問必答咁樣，完完全全你睇到佢老人家個思維咧係即係清晰到爆炸，仲要佢個副手。即係副主席啊 ，Charlie Munger 咧係95歲，又係咧佢啲思維清晰到又係即係你都想象唔到，即係總之即係清晰過好多啲後生仔嘅。咁你話喂咁都其實輸錢嘅股神，即係重返啲航空股，其實即係90年代已經係滑鐵盧，即係次次都係選手嘅航空股。咁、今次又係即係沽曬四大航空股，唔好唔記得嘅就係再早之前其實佢揸到咧係。隻啊，即係四大航空公司，即係唔講佢哋嘅名啦嚇，即係大家都知邊幾隻，全部過10%，咁全部抌曬，佢而家自己講噶嘛，咁輸錢就係梗噶啦，就真噶啦。第一季佢哋個期艦都係勁蝕嘅，咁但係問題係幾樣嘅，第一即係當股神都恐慌嘅時候，係唔係就係、是？只是他恐慌定是他真的看通玄機呢？我就真的傾向相信後者，即是他都是永遠都不去發的，當然就是輸住來沽，但是即是說個前景真的很不明朗，問題是未來都不會可能復甦，以至你的股價可能都會繼續低迷，這個是一個基本看法。所以我會覺得即是用這個思維去想，就是一些傳統的行業即是經歷完這個疫情，就算復甦呢，那個力度和速度和個反應呢，都可能遠遠比唔上阿股神好中意嗰啲嘅股份，包括係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 揸到最多嘅蘋果公司，甚至乎喺裏面都揸咗12億幾錢嘅，即係但係其實升咗好多嘅，比佢買嘅時候，例如 Amazon 咁。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都係取捨嘅啫，即係大把錢佢個旗艦揸住，咁而家咪等機會出擊咯。嗰啲錢多到係無比敵嗰只㗎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用股神嘅智慧咧，就係、是。傳統的經濟的行業可能那個復甦的力度 會慢一點，那這個都會是喂又引證就好的，即始終不是說納指沒有其他股份，有些行股都在納指即是納斯達克證交易所上市，但問題是、即是在 NASDAQ 到交易那些股份，尤其是權重股，我們說的納指100那些 權重股，那絕大部分都是科技類互聯網類的，那你會見到就是明顯地就是這些跑贏，所以為什麼會出現就是說個道指會係跑輸俾納指咁多呢個情況，而我相信呢個情況係會繼續嘅。 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特別有一啲咧投資美股嘅朋友仔啦。咁啊，夜晚黑近排都要睇實個市啊嚇。咁啊，轉個角度睇埋港股呢一邊啦。咁啊，琴日有北水咧，好明顯個成交啦，以至咧各個板塊咧都有所支持嘅。咁啊，食翻嗰樣嘢啦，就係、是、五一嘅消費咧，咁又回暖啦。咁啊雖然有啲朋友分析就係話，喂泡沫經濟嚟㗎咋，咁啊泡沫都好過冇啊。正所謂泡沫咖啡。 有時都幾好飲㗎，飲住先啦。咁唔知係咪咁啊嚇？咁啊，所以咧啊，睇到琴日咧，港股都升得幾好下，有幾個板塊都受惠啦，包括啊，當中有消費券咧去投放超過百億啊。咁當中就睇到琴日嗰啲內需股啊嚇，咁啊衰唔曬啊，咁幾隻都有得升。不如先講下啲汽車股先啦。咁又去翻個汽車股板塊，原來一五一冇嘢做就即刻買車嘅咩？ 咁起碼啲代理開返好多先囉，即係有返生意做啦。當然喺而家呢刻呢，我哋去睇目前新冠肺炎全球嘅疫情呢，其實都未受控，尤其是喺歐美各國。咁但係內地明顯地就受控，咁當然啦，爆發先啦，咁但係亦都問題解決先喎。咁所以見得到即係各行各業咁開始就有啲復市復甦復工嘅苗頭啦。咁好啦，出現咗呢啲情況呢，咁大家都會睇㗎啦。喂，即係我做製造業，咁如果你話你啲嘢全部都出口去美國嘅，咁而家個市場個不確定性就好大啦。真係佢幾時回復正常呢？佢幾時買返曬你哋啲嘢呢？喂，呢個真係未知數。佢個經濟會衰退到幾時呢？冇嘢做嘅工人幾時先即係由冇得撈啦變成有得工返下呢？咁呢個又係唔知道幾時會發生。咁所以即係變咗又係嗰句好老土嘅，即係其實十幾年都係咁㗎啦。就係、是、如果你話即係政策會扶持，由兩會又離開啦嚇，咁啊，喂，再繼續好似歐利咁講，喂，有啲政策攞落嚟啦嚇，咁啊幫下大家咩啊，購下物啊，買下嘢啊，消下費啊咁樣，其實三樣嘢都係同一意思。咁所以咧就即係簡單啲講咧，呢啲比較直接啲。咁你話耐用版咁我諗可能都會受惠嘅。反而是調翻轉奢侈品會差啲，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啲人出翻嚟買，可能都會覺得喂即係而家冇咗疫情啦，啊，即係可以出得翻嚟，喂，咁不如買翻架車咯，咁即係有時有架車出入都安全啲啦，即係可能會係呢啲咁嘅嘢。當然，即係如果再講落去，你話啊，可能啲政策幫我啲運能啊、電動車啊咁樣，咁又係另外一個憧憬嚟嘅。所以我會覺得對於耐用品嗰個嘅即係話銷售咧，可能就會係。慢慢復甦翻，喂，唔可能一下子嘅，但係咧，慢慢復甦翻呢個憧憬咧，就已經係利好，即係呢啲行業嘅股價。咁所以大家而家呢一秒鐘咧，我諗要陸陸續續繼續咧，就睇實呢啲政策，喂，邊啲可能會受惠，即係尤其是係消費類、零售類係民生所需類咧，咁我會覺得係嗰個復甦嘅幅度咧，同力度咧，會係同加埋速度咧。是会相对高啲。 完全认同 Dicky 嘅讲法，因为睇到内地方面个消费券个力度都几大下，而且呢内地嘅消费券呢就真係藉住呢个机会赚下先啦。咁佢哋呢就直接系一个电子嘅消费券嚟㗎，佢已经喺绑定咗你网上嘅支付系统㗎，咁你叫做嘟一嘟部手机呢已经用咗个消费券㗎。 真係几成熟嘅都真係。 真係好成熟，当我哋喺度讲緊你口罩又要填份 form。选民登记的填份方，跟住呢个攞钱， 几多嘢填噶？ 攞钱系攞钱又填份方。咁如果你系嗰啲公司老板咧，咁你帮啲员工又要申请啲点样抗疫啊嘅基金，又填份方，所有都填份方，填份方，填份方咁样。有阵时呢个都见到，喂，唔系唔想释放个资金出嚟，人哋释放可能就做啲e-ticket 嘅嘢已经搞得掂，我哋释放个资金。 是那個速度的問題啦，當然啦，亦都要配合埋即係社會平時嗰個習慣性，即係香港亦都唔係咁習慣用電子錢包嘅，即係都幾樣嘢嘅。咁但係即係好多嘢填就嚇、啊、你即係香港要攞啲資助，咁呢個都係。 无话后非， 都明白噶啦，要做嘅嘢嚟。 系不过头先讲开嗰个消费券咧，就真系想聚焦讲下，因为琴日咧内需特别系饮食股板块啦，即系之前跌到好低残嗰啲海底捞啊、shabu shabu 啊、九毛九啊嗰啲，全部都有得升啊吓，咁啊连带美团都继续破顶啦，向上啦咁样。咁系咪哇？大家攞咗啲消费券，哇，民以食为天，攞去食咗佢啦，咁啊。关于食嘅咧都有运行啊，食神出嚟啦，咁样咧。 喂，正所谓食咗先至讲啦，系嘛？咁耐冇出街，几个月挨咗吓，即系所谓 quarantine 吓，即系家居又好，居家又好啦，总之隔离啦。咁所以，喂，而家出得翻嚟，咁梗系唔好讲咁多啦。即系未可以买个名牌袋之前，都起码就食翻餐好嘅先啦。 咁我會覺得幾直接嘅。當然啦，你話喂美團就係中咗我之前成日都講話，我好相信一定會跑贏大市嗰啲所謂 WWSW 啦，即係同股不同權啦，即係科技類啦。咁呢個暫時我都個睇法都係正確嘅。咁啊。繼續做好，咁我就覺得你話佢貴係一件事，但係佢係做好有資金追捧，同埋唔受到疫情影響咁緊要，又唔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咁呢個係好客觀嘅事實。咁至於另外嗰啲食肆股呢，其實就即係挨打多時，咁正所謂真係反彈下都唔俾咩，係咪？咁而家話曬都叫做慢慢開翻啦。咁即係但係問題係咧，我會覺得佢哋就唔會一枝箭啦。個情況似咩？似啲澳門股。似澳门股两三月之前，即系话，开始停完业，跟住开始复业啦。咁但系咧，大家会睇到就系话，停业嘅时候咧，佢哋跌，但系到开始就嚟复业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系显著由低位反弹，反弹弹完之后咧，都无以为继，因为客观地讲就话，如果你话喺嚟紧睇翻啲数据，即系或者佢哋嗰啲喂客座率啊，整体业绩表现都会好差下嘅。同埋话就话出返嚟啫，都唔係话会係上返晒之前嗰啲高峰，又或者係真係可以话係破返晒上之前嗰啲嘅高位嘅，即係所以我都会觉得到大家睇啲数呢，可能又会即係放完一轮烟花之后又静咗一阵㗎喇。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只适宜短炒啦，即係如果你话炒啲所谓嘅即係餐饮连锁店股份，就好似大家炒餸咁，即係起镬要快係咪抛抛佢，咁就喂就你当炒蛋咁咯，即系哇，真系攞落三秒，唔该你就拎走啦。即系如果唔系就过熟咧，就好乱炖。 好啦，咁啊，散股民啊，尤其是嗰啲短期操作者咧，完全听得明白 Dicky 讲啲乜嘢噶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系我冇持有嘅。 好，咁我听再倾过啦，好嘛？唔该 Dicky， 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要跟听众看看先。屯門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就在智乐花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屯門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留意住了。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朱海婷有啲乜嘢话俾彭爷爷听咧？ 嗱，我咧呢一个嘅告诉彭爷爷个环节咧，其实系有自选啦，同埋系即系备中两项嘅。 咁即 系自选咧，就梗系啲我中意嘅题目啦，即系大家都会知啦，比较女性化嘅题目。咁但系如果备中呢一环节咧，我就会睇咗原来彭爷爷近期有啲咩需要，或者我嘅拍档啊、小白又好，或者其他甚至乎近期大家有啲咩需要咧，我就揾相关嘅资料咧，希望告诉你嘅。 我估今日系。后者 是啊， 是不是后者啊？ 是啊， 啊好，有什么我们需要的在你眼中？ 刚才你讲到你睡得不好嘛， 是啊， 我就立刻找一些关于睡眠的小贴士啦。 哎呀，好好啊。 其实呢，你发完恶梦之后呢，你会不会起身之后呢，觉得一个人仍然觉得很累啊，心烦气躁啊，或者有些焦虑和难以集中啊？ 有些好像未回魂那样 的。是啊，嗱，这个呢都看看会不会是一个，你又不是失眠啊，是不是？ 不是失眠。 好，咁啊，即系应该唔系慢性失眠嘅问题啦。咁都俾几个咧，就系可以令你瞓得好安睡甜睡嘅小贴士你啊。 哎呀，好啊，做个甜睡宝宝先。 甜睡宝宝啊，咦，好似广告嚟。好，你会唔会每一日啊？其实呢样嘢，我觉得你做到起身同埋你瞓觉嘅时间都几规律性嘅。 吓， 系咪啊？你会啊？ 可以啊，除咗放假啦。 OK， 好，咁都算五日之中都 pass 啦，咁啫。你有冇定期做运动啊？因为做咗运动之后，夜晚瞓得好啲嘅噃。 少啲、啊。 缺乏系咪？ 系缺乏啦， 可以做好啲。嗱，你唔会瞓晏觉噶？ 我都想啊，公司唔俾啊。 你瞓觉之前会唔会食咗零食或者食得太饱咧？ 一定唔会。 OK， 咁你食饭之前应该唔会再饮咖啡啊，有咖啡因嘅嘢噶啦。 没有。 咁你嘅寝室有冇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啊？ 哦，咁一定有。 哎呀，咁你会唔会瞓觉之前会浸个热水浴啊，睇下书或者听啲轻音乐啊？ 咁又冇喎。 啊，咁呢一方面，头先咁多样嘢你都做晒啦，你就住呢方面啦，或者浸个浴先瞓啦，可以 relax 啲啊。 哦，即系做埋呢两样可能会帮到。 系咯，其实你都做得唔错嘅，你嘅即系瞓觉习惯。 咁啊，其他听众又可以参考一下啦。唔该晒 ，Hadi。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向市民派发可重用口罩。负责派递的香港邮政表示，按照政府现时的物流发放安排，预计每星期能够派递大约100万件载有口罩的邮件到主要登记人填报的地址。香港邮政表示，除了动员超过2000名邮差之外，亦都计划增聘约80多名有邮务经验的退休人员支援后勤工作，另外亦会精简处理工序，希望尽快将口罩交到市民手上。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的同心抗疫口罩，由政府拨款成立的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研发，当局未有公开生产商资料。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董事局成员包括多名业内人士，其中一名董事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胞弟梁家彦。对于网传同心抗疫口罩和梁君彦家族公司有关，梁君彦透过发言人澄清，新兴织造厂是他的家族公司，但并没有生产任何口罩，包括政府派发的同心抗疫口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将会延迟向国会提交有关香港的报告，而检视北京当局是否会对香港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政府原定计划在今个月底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要求，向国会提交首份关于香港自治的评估报告。蓬佩奥表示，国务院延迟提交报告，以便检视北京当局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前后是否会对香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损害香港自治的行动。他强调，有关香港的自治是中国缔结与香港协议时所作的承诺。另一方面，蓬佩奥呼吁全球国家，包括欧洲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今个月中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来自上海和广东，属于境外输入个案，无本土感染和死亡病例，新增6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295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552点，跌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24美元，卖出1693.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26，瑞士法郎0.976，加元1.416，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兑美元0.64，新西兰元兑美元0.602。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咁车龙咧排到智乐花园啦，咁亦都影响到咧而家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啊，咁所以青山公路咧有两段塞车嘅车龙噶。咁一段出九龙咧就近住深井啦，龙尾喺豪景噶。咁另外一段咧就喺三圣村挤塞，车龙排到去恒顺园噶。咁黄珠路上翻屯门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友爱村。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晒智乐花园。咁由于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青山公路都有两段车龙噶。咁出九龙一段咧就由深井嗰段开始塞啦，塞到去豪景。咁另外一段咧就系三圣村开始塞，车龙就去到恒顺园噶。咁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都受影响，排到去友爱村啊。咁揸车朋友塞紧车咧，就耐心忍耐下啦。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呢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都是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返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西路油站落斜长发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睇如诗如画的德国慕尼克国王广场，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安苏菲·穆达参加了一生人第一次的户外演出， 而演奏的曲目全部都是奥斯卡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的经典作品， 包括《星球大战》、《舒特拉的名单》和《夺宝奇兵》等等。 电视节目《穿越星空电影音乐之旅》，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在我彭仔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那里，没有人请假，没有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那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做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时间咧而家嚟到系早上嘅8:39噶啦吓，而家38分。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嘅同时，喺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同埋小白响树。 早晨。 咁啊，电话旁边咧，依家转咗另外一位嘅封烟主持加入啦，佢系芭比林慧。 早晨啊，两位。 哇，好似好耐冇同你通话咁样。 隔咗日啫。 啊，可能因为星期二啊，有一个钟又少咗咧。 哦，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呢个钟数咧就同大家一齐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咧睇下明报咧，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话关心到咧嗰啲政府嘅口罩咧嗰、那个喺边间厂度做啊？招标嘅情况又有冇点样可以执行得好啲啊？咁样好啦，明报嘅头版头条内容系话佢哋自己统计啊。政府至今咧有最少啊接近7億元嘅防疫抗疫产品以及系设施咧系冇招标嘅，咁其中咧准备下个礼拜一开始就向全民派发，涉及款项咧超过3億元嘅同心抗疫口罩。政府咧就交俾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去统筹，但系咧创科局就坚拒披露口罩生产商嘅身份。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咧就去到荃灣視察之後，被發現咧生產商之一疑似係香港服裝製造商精苑國際集團。咁而呢一個集團執行董事黃志輝咧，正正就係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嘅董事。咁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啊，政府拒絕透露詳情咧，俾人一種瓜田李下嘅感覺。促請咧係盡快交代當中嘅利益關係噶。政府咧拒絕透露可重用口罩生產商，只係咧話由本地以及係東南亞多個地方合作製成，引起咗市場揣測。咁坊間咧因為政府登記網站嘅原始碼當中咧就有開發者嘅名字啊，Lawrence Leung。咁所以咧一度咧就惹人臆測咧。就係呢個口罩咧，係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嘅細佬阿梁家彥嘅公司新興織造廠生產。咁啊，梁君彥咧就向明報否認咗呢間佢哋嘅公司咧係有生產呢一個嘅政府嗰個同心抗疫口罩。咁而創科局其後亦都澄清咧，口罩就並非由該廠或者係南風沙廠生產，並且對謠言咧表示遺憾噶。咁有網民咧，另外又發現咯，因為尋日開始咧喺網上做登記啦嘛。咁網民發現咧就話登記網站嘅資料收集目的呢一欄咧係寫明咧就話個人資料可以向相關嘅政策局、部門、機構披露。咁所以就網民質疑咧呢啲資料咧將會向第三方分享啊咁。咁創新及科技局尋日表示咧，就唔會將市民啊喺索取口罩時候輸入嘅資料咧，就作其他用途嘅。咁而創科局都講到咧，就截至到尋日晏晝三點鐘咧，都已經收到超過500,000宗嘅登記噶啦，涵蓋接近咧1,380,000人嘅平均等候登記時間咧1至2分鐘。又提醒市民咧登記為期一個月，去到咧6月6日嘅，咁無需要咧係急於登記。截至到昨日的晏昼6点黄昏时候，网上登记总人数都超过157,000了。这个来自今日明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啦。讲到咧就系昨日再度零确诊，边奴家族全部出院啊。本港确诊个案咧累计数字维持喺1040宗，另外有一宗咧疑似个案，亦都系咧自上月19日以嚟连续第17日咧系冇本地个案嘅，同时咧系第11度单日录得零确诊。医管局就表示啦，目前咧仍然有105名确诊患者留医，当中咧第595宗个案，75岁嘅女患者情况危殆，另外咧有6人情况系严重噶。截至昨日中午12点的过去24小时，再多12名确诊患者出院，累计是932名确诊和疑似病人已经是康复出院了。而昨天出院的患者当中亦都包括了91岁的患者，属于第27宗确诊个案，24岁男子的外婆，亦都是涉及13人感染的观塘边奴家族群组的第2宗确诊个案。他由2月1日入院留院超过3个月，昨天终于出院了，属于边奴家族群组最后1名出院的患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話啦，至今有4人是因為違反檢疫令獲判監10日至到3个月不等的。另外56人在檢疫令未屆滿前，在未獲授權下離開檢疫地點，於出入境管制站是被截獲。衛生署和警方就會繼續調查，搜集更多證據之後就會交給律政司考慮提出檢控的了。這個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麻煩Barbie，再看看來自文匯報方面的報導。講到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前日正式成立了，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昨天就表示，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和他在年初開始就構思成立大聯盟，旨在想辦法凝聚各階層的力量，協助香港走出修例風波和疫情打擊之下的困局。他透露，大聯盟除了在星期六週末開始派發1,000,000個的口罩，還會在下個星期公布一些有利香港和經濟發展的工作，希望發揮到民間的力量， 協助政府落實現階段未能夠推動的工作，並且表明不會做增加社會矛盾衝突的一些的政治活動。他接受訪問的時間也透露，戴聯盟在星期六的週末開始就會向全港派發1000万個口罩，其中600万個是成人口罩，將會在街頭派發，而400万個的兒童口罩就會聯絡不同的學校去分發，以應對就是學生復課 所需要的這個需求量會增加。他強調，由於大聯盟仍然是籌備階段，未來工作仍然是摸索當中，要有一步步這樣的進展的話，還有很多工作其實都還未是具體的，下個星期才會公布一些與經濟發展有關的工作，現階段未有討論到具體政治工作。他強調大聯盟只是會做一些有利香港的工作而已。以上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好，謝謝小白。接著就轉看看蘋果日報了。蘋果日報的內頁講文呢，今天有一段的報導就這樣說，就說警方成日以限聚令就去打壓遊行集會，就說繼五一職工盟遊行被禁之後，原定在下個禮拜日舉行的全民覺醒林鄭下台九龍大遊行，昨日亦都收到是警方的反對通知書。咁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啊，喺政府總部設街站派發防疫物資，警方同樣咧就無視防疫活動獲豁免嘅規定，就發出限聚令告票。咁民陣就炮轟警方咧係濫用限聚令去打壓市民示威遊行嘅自由，直指咧林鄭避到初一就避唔到十五，限聚令咧不能永續，只要市民堅持五大訴求，任何日子都可以舉辦遊行，咁講嘅。咁另外咧，亦都有講到話多個團體啦，計劃未來幾個月咧係舉辦遊行集會嘅，包括咧六四悼念活動啦。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咧，佢表示上個月底已經就住呢個五二四長跑、五三一遊行以及係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嘅計劃咧，係知會警方，但係至今咧都係未獲回覆嘅。佢指咧，按疫情嘅走勢啊，若果去到今個月17号啊，冇新嘅本地個案嘅話咧，咁過咗兩個潛伏期啊，政府應難再以公共衛生為理由反對集會遊行，但係近日警方不斷打壓集會啊，令人擔心政府會有政治考慮咁話。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岛日报》嘅要闻。咁啊，好多人咧都已经期待咗好耐咧，会唔会疫情缓和之后咧结束咗就可以去旅行咧吓？咁啊，讲到啦，旅社全下月解禁，平价护京团即出发。本港疫情就漸趨緩和了，港府要求內地和海外抵港人士接受強制檢疫的措施將會在下個月初和下個月中陸續屆滿的。本港旅遊業界正是觀望港府可以陸續放寬檢疫限制，目前已經籌劃下月起出發的旅行團，並且計劃在本港檢疫措施屆滿當日隨即出發到上海的旅行團，五天團費就低至每位349元起。不過由於內地仍然是有檢疫的限制，港府亦都未公布是否會放寬檢疫，是否會如期出發仍然是未知之數的。現時由內地、澳門和台灣抵港的人士都是接受14天強制檢疫的措施，是去到下個月的7號的，而在海外抵港的人士的強制檢疫就去到下個月的19號屆滿。港府至今仍然未決定會不會延長或者放寬限制。早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說了，當局正是考慮日後由內地抵港人士若果已經在內地完成檢疫，到香港之後的病毒測試又呈陰性，就可以縮短檢疫的時間，不過就未有定案的。入境處統計顯示，前日入境就只有這個1100多人次，當中內地和海外旅客只有98人，佔整體不足1%，而大部分都是香港人。本港旅遊業界期望港府就可以陸續放寬檢疫限制了。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就說了， 疫情下旅游业界咧都比较审慎，希望疫情咧可以稳定之后，港府可以逐步放宽检疫限制。至于现时旅行团开始接受报名的暑假团咧，相信咧现时好多嘅旅行团咧只系收住报名先嘅啫。而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召集人姚柏良就话啦，香港和澳门的防疫都已经见成效，两地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本地确诊个案，建议可以开通两地的旅游，期望政府研究开通两地出入境的可能性，取消港澳居民互访的检疫要求。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麻烦 Barbie， 我们先看看一个就是特别的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在红桥，也都影响了就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挤塞，龙尾就在中华基督教会何福堂小学。今天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跟浪吹完有快线影响，有快线就是有交通意外，影响了就是严重挤塞，龙尾去到红桥。另外也都就是看埋东方日报方面的报道。如果听众有留意，昨天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和我们二台的频道都有就是跟大家直击，就是电影金像奖的消息。东方日报讲到，今届电影金像奖就因为疫情关系破天荒改为网上公布赛果，69岁的太保和28岁的内地女星周冬雨作出零的突破，称帝封后。冬雨主演的少年的你更加就狂扫八奖，成为就大赢家。导演曾国祥和妈妈激动到就是相拥而泣。至于初尝影帝滋味的太保就很开心，为其綠葉人生話到增添了很多的色彩。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昨日在疫情底下舉行，放棄以往在尖沙咀文化中心的實體頒獎禮，改由就是金像獎協會主席爾東昇在網上宣讀賽果。頒獎禮準時在下午的3:00開始，見到他自己穿上西裝，身後背景就像是一個私人影院，每張桌也都擺放上就是金像的女神獎座，畫面可以說佈置得相當之有心思。大概就是10分鐘的直播裡面，他分別讀出了19項的得獎名單，不過今年就未有頒發終身成就獎以及就是專業精神大獎。由曾國祥執導，周冬雨主演的一個就是少年的你，雖然被指就是抄襲小說，上映的時間也就是波折重重，但是最後獲得不錯的評價。今次在金像獎也都深得就是評審的垂青，結果就是捧走了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新演員等等8個的獎項，成為了就是大贏家。以上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医生： 同学仔他们翻学呢，现在在高年班复课，那在这部分呢我自己觉得都是适切的，跟着如果发觉那个运作上或者社会那个疫情都继续是都没有一些本地个案的话，那我觉得低年班呢逐步都可以翻学。那但是呢翻学的期间呢，我相信即是我们都有措施或者一些预防的工作呢需要预备好的，即是可能家长们呢就千叮万嘱他们呢，就记住都是要戴着口罩啦，都要有一啲嘅酒精濕紙巾啦、消毒紙巾啦，或者係酒精搓手液咧，俾佢帶翻學校，以備不時之需嘅。學校當中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需要有好多一啲嘅措施，可能需要預備嘅，包括就係校舍嘅清潔嘅頻密程度啦，一啲公共嘅洗手間同埋譬如講緊禮堂啦，或者係一啲即係我哋講緊圖書館咧，都可能有啲人流管制。咁放小息可能都需要即係分批咁樣放咯，一個班房可能都起碼有30個同學仔同一時間上堂，咁所以我覺得校方可能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輔助嘅人員咧，係觀察住佢哋，即係喺課室裏面嗰個秩序啊，或者佢哋嘅個人衞生啊等等，呢啲我覺得都需要係即係諗嘅。譬如有啲同學仔或者有啲高年班嘅，佢哋要即係追趕一個課程，或者可能成分試各樣咧，咁可能佢哋都即係喺呢部分，我諗要睇下教育署或者學校相關點樣去去回應啊等等。校方咧有機會需要翻學嘅期間都可能要再同佢哋聯絡多次， 即係話要確保佢翻學期間咧都係冇發燒嘅。如果萬一真係有同學仔佢哋發燒的話咧，要盡早係通知佢哋嘅家長接走佢哋，跟住然後再去揾醫生去求診。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公平贸易日。公平贸易是一个全球运动，致力减少贸易过程中对生产者的层层剥削，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人有合理回报。同时都希望生产者和商人建立更公平的贸易关系，减低对环境的损害，缔造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社会。公平贸易标签是一套认证体系，保障生产者收取合理的价格，同时亦都要遵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范，包括禁止童工或者是过度劳役工人，保障工人有安全的工作场所，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亦都要严格遵守联合国人权宪章。公平贸易亦都提倡性别平等，卖家以及买家之间长期的商业关系，以及更加透明的供应链。自1998年首个公平贸易认证标签订立之后，最为人熟悉和历史悠久的公平贸易产品就是公平贸易咖啡了。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期间我自己都好努力听住阿华梅姐有啲咩 tips 俾我啊，等我咧可以做一个抗疫强人。今日都唔例外啊！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 早晨。 哇，都真系咧，讲下讲下啦。我呢一个咧，即系我华梅咧，临时拉夫做咗呢一个抗疫强人咧。哇，咁有几个月咯、 啊。系啊。 都冇想象到自己可以咧咁陰啲陰啲都可以每日有一啲嘅小貼士同啦，同呢個抗疫防疫相關嘅資料啊話題咧，同大家分享。我覺得自己好 amazing 啊！ 係啊，平時收收埋埋好多法寶嘛，你都 哎呀唔好咁講啦。只不過有陣時咧係一啲咧我哋生活上邊咧常做咗嘅，但係咧又唔記得咗，咁有時就需要有人啦提點翻你啦。譬如好似话呢，小白，你呢喺屋企也好，出街更加要下、有冇用公斤公筷啊？ 有，我甚至乎呢自己平时都会带住一对嘅筷子，自己私人筷子， 系、啦，系啦，筷子 又环保又卫生咁样咯， 系咪啊？ 系啊， 咁但系呢其实公斤公筷呢你带自己嗰个嚟到用啦，咁你记得系俾自己用好咯， 梗系啦， 即系你喺台面都系要有公斤公筷噶，唔系你攞你嗰对咧自己私伙嘅走去夹人哋嗰啲啦，人哋食埋你啲口水味啊吓。嗱、点解今天咧又要再攞翻呢样嘢出嚟讲？因为咧喺内地啊，呢、这、一个嘅杭州市嘅疾控中心啦，佢哋咧做咗一项嘅研究啊，就系、是、咧尝试咧就喺呢一个嘅餐厅嗰度咧就叫咗啲餸菜啦，跟住咧就将啲餸菜咧就做两种嘅实验，嗱、一种嘅餸菜咧，就系、是、咧有用呢个公斤公筷嚟到去夹食嘅、 啊。 另外一组咧，就系、是、冇用到公斤公筷，即系就咁攞自己嗰对筷子咧 夹 完，跟住就摆落口啊，即、系然之后跟住又再夹过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去研究一下，睇下咧嗰个嘅食物啊，里边嗰个含菌量系点样啦，细菌。哇，咁結果呢發現啦呢啲嘅食物啦，佢喺用餐之後呢個細菌含量啊可以呢最多嗰個啊係相差250倍啊。即係話呢如果係有用到公斤公筷嗰碟餸菜啦，都係有少少細菌，但係呢、個數字呢你當佢係一個細數目先算啦，另外嗰碟呢是冇用的咧，250倍啊！咁所以大家真的要记得用公斤公筷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公斤公筷，系个好习惯。抗疫防疫，你咪偷懒。 华都花园。另外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何福堂小学。咁大家咧，请你忍一忍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另外啦，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较早前管道入边快线曾经有坏车，不过拖走咗啦。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又排翻去东隧。咁啊，九龙方面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咧一段都系繁忙嘅，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另外啦，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咧，近住邵氏影城咧一段都系挤塞。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红天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衣西路、油站落斜方向长柏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我系 Friend 郑俊华， 我系何雅诗。 有咩歌令到我开心？ 有一首歌系会令到我觉得好开心。 我谂都会系 Isn't She Lovely。by Stevie Wonder， 就是在 Little Mermaid 的 Part of Your World Music Makes My Day Part 431。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Vocal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睇到咧，琴日港股咧都升得几好下吓，今日有冇机会延续个升势咧？ 咁我哋觉得今日就可能系会差翻少少噶啦，因为你话睇翻个美股嗰度，就基本上隔夜都见到有个下跌嘅迹象啦，咁就基本上见到就系话啲人又开始系担心翻，即系疫情同埋担心翻个即系个啲经济数据嗰啲形势嘅。如果你话市场其实一路都系担心紧，其实即系过去几个 cycle 都系 炒緊同一啲嘢嘅，因為如果你睇翻譬如過去幾次咁，即係去到24,500、24,500度左右，都其實見到個阻力位係幾大嘅。咁其實你話譬如你話見到24,000點，咁亦都係未係話真係好企得穩嘅，即係你話基本上上上落落都亦都見到係幾次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有提過，咁短期嚟講，我哋覺得就係即係個市場其實都係對於、這個即係譬如啲經濟數據啊、國際油價咁呢啲疫情啊，咁呢啲其實都係仲有少少擔心嘅。即係其實你話24,000點，其實見到個好淡角、好淡增持，其實亦都見到係幾次嘅。咁所以其實你話今日嚟講，咁見到你話喺冇乜重大嘅消息變化，咁你見到個美股下跌，咁其實今日嚟講，我哋覺得都有可能喺翻，譬如你話，即係你話，就算如果今日回一回，咁我哋覺得都未必會回好多，即係我哋覺得都喺24,000點附近左右，咁就應該個變化都唔係好大。咁我哋一路都有。亦都有講過，咁我哋其實覺得就係你話個市其實你話長線就唔係貴嘅，咁所以長線嚟講，我哋就覺得其實係可以買嘢嘅。但係你話如果短線嚟講，咁其實我哋覺得都係24,000左右，其實都係24,000點，其實嗰個位附近浮遊住先啦。暫時嚟講就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睺下有冇啲咧股份係自己值得吸納嘅，咁啊，從而係可能係入手嘅信號或者入手嘅時間啦嚇。不過有啲股份咧就可能喺高位咧揸到落嚟，依家咧就唔知點算好。今日聽眾咧吳小姐就問只1299友邦啊嚇，咁啊佢啊78蚊攞貨嘅，咁啊依家琴日雖然有得升啦，不過現價咧就69蚊，咁啊問下 Kelvin 應該點去操作啊？係咪應該升翻少少咧？至於蝕離場定還是喺短短嘅一兩個月之內咧？有機會見到家鄉咧，咁啊交俾 Kelvin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 OK， 咁如果你係友邦嚟講，咁基本上見到，即咁其實你話如果長揸，我哋就覺得係穩陣嘅國際保險股。咁其實我哋覺得你話係咪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我哋就覺得都唔係嘅。咁但係你話始終就係個即係全球個息口即係都係咁跌緊啦。咁對保險股就可能都係會差少少。就你話一兩個月真係要翻翻家鄉，我就覺得可能係穩少少。但係如果你話譬如今年下半年，即係如果我哋當頭先我頭先講過，就話如果長線，我哋覺得即係個市都係會好會有個反彈嘅。即係當疫情過去嘅時候，咁如果當個市係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嘅時候，咁我哋覺得就係話你話有幫上700蚊，我哋覺得有可能。不過就係應該要少少時間。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咁啊 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 Kelvin，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小白又是时候呢，呼吁我们的听众可以打电话来就预约晨光 Morning Call 了。 是啊 ,1872388, 下个星期呢都有一些空位可以给大家呢就打电话上来预约的。 是啊，吉位。好日子啊。 是啊，所以大家打电话上来了。 是啊，想做私人点唱这些的机会呢就不要错过了。 没错啦，那可以跟医护人员打下气又得啦，是不是？那结婚啊，生日。 其实考试考公开试都未完嘅，去到月尾噶嘛，系咪啊？ 继续为一班嘅考生打气又得，或者咧就点翻俾老师。 系老师都辛苦啊，可能呢期咧仲要多咗一类嘅工种人员，我哋要向佢致敬，同埋咧系为佢打气。 邮差， 冇错，系啦。我想起 Carpenters， 所以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晨光 Morning Call， 星期四你知唔知系咩日子啊？ 星期四系咩日子啊？ 阿 O 嘅日子， 梗系啦，买晒啲 airtime 啊！阿 O 又嚟啦 ，O 老板出场。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电话旁边有黄宇思，黄宇思早晨。 Hello， 早晨啊 ，O 你好。 早晨啊，喂，头先先见到你又去咗跑步、哦，咁啊真系啊，近排咧真系维持住身体健康好紧要啊。但系作为老板娘嘅你咧，咁啊要兼顾生意咧都唔简单啊。先问咗第一个问题先啦， 2020年的上半年，很多老板都说，哇，今年真是，如果你间铺头是start up 了十年好二十年好，都是几难度过的一个十年之中的，真是难得一遇啊。但是今年很多老板都话：喂，今年填方填多咗，因为你嗰啲零售业嗰啲基金又好似帮到下手咁样，系咪喺呢方面都？ 系啊，帮到下手。系啊，我自己都有申请。其实好坦白讲，即系有资源，梗系会用到尽啦。 咁啊，咁啊，生意一定要计数啊！边度有人系唔计数做老板？ 系，我又觉得今次即系虽然即系好多有好多嘢都系即系可能会慢啲啊，政府，但系今次又相对地系。容易同埋快嘅咁样咯，咁变咗即系个申请嗰个过程唔系太耐咯。咁我觉得如果即系其实做生意或者你做得个申请嗰个手续，其实都要跟足嘅。咁其实有好多即系做申请都系咁多手续噶啦。咁我觉得呢啲系值得花时间去做嘅嘢咯。 咁啊，亦都系大家见唔到，以为喂老板得一个面向啦，就系出嚟威啦，出嚟影相啦，出嚟做访问啦。但系其实啊，好多 paperwork 要做啊，你都唔知道，或者要填好多份方 真系辛苦，冇人知噶。 系啊，咁啊， 咁夜晚做到好夜，又话俾你知咩？系咪？ 系啦，咁样。咁但系都坚持住自己嗰门生意啦，因为更加多嘅一啲 artist 朋友可能喂今年真係睇到一个势头唔多对路喎，咁真係執咗佢啦，或者关门大吉啦，即係有冇一刻係咁样諗。 早两个月有嘅。 早两个月真係有啊，係咪 係啊，未有零确诊，同埋即係嗰个疫情比较严峻嘅时候真係好驚喎。即係我话我可能会嚟緊，即係我会foresee到可能嚟緊一兩個月都捱到嘅，或者我真係可以撐到嘅，撐咁話講捱都撐到。咁但係之後點呢？咁之後撐咗一個月，咁又撐唔到下一個月，咁即係嗰陣時係真係會驚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有好多嘢係真係唔知嘅，即係好多時，尤其是我發覺呢個年代係好多嘢你 predict 唔到，即係你預計唔到。你預計不到有些事怎樣發生，那唯有是真的譬如你每個月一日做一日，即是一日的事你 盡全力這樣去應付或者去做。譬如我自己在這段時間我會入了一些譬如清潔的事啊，即是房即是那些可能剛搓手啊清潔，即本身我們本身都有的，那可能再加單啊，或者再入一些真的對這個疫情即係大家都可以代入袋嘅嘢，咁咪再即係 enhance 嗰樣嘢去講多啲，咁啊會捱到即係撐到嗰幾個個零兩個月，咁但係之後咁啲 plan 又點咧？咁都會驚嘅，咁但係我覺得只要你每日做，即係真係盡做咯，咁但係個結果係點，真係要聽天由命咯，係 啊。真系估佢唔到啊嘛， 估佢唔到，同埋而家呢一个年代，我都觉得唔系可以再做一啲好 detail 嘅 plan。咁当然大 plan， 即系好 ball figure 嘅，即系大概大浪嘅嘢，大家都可以有个方向。咁但系其实每日都会有好多唔同，你要动脑筋、花思考嘅嘢，你去面对嘅问题要去解决咯。我觉得即系最紧要。 咁啊，头先讲到计划呢个部分咧，有冇因为疫情打乱咗你今年嘅计划噶？即系原先可能今年就系谂住 有 啲 crossover 嘢，或者有新嘅系列，咁啊瑜伽衫，或者即系依家最流行嘅女士就系sporty 嘅 legging 咁样。总之咧，行山必备嘅，或者又可以水陆两用嘅咁样。即系我估喺你哋嗰、那个女性服装界别，全部都系研发紧呢一样嘢噶。我见到好多外国厂牌都系咁嘅。咁啊，呢个亦都系个大方向或者大趋势啦，咁样其实系咪都系想往呢个方向去发展嘅？原先，但系现在 嗱 ，sports 嘅嘢我不嬲都有嘅，其实早即系好耐之前已经有啦。咁即系我自己不嬲都系希望舒服，走即系唔会好局促。咁其实你如果真系好唔惯做运动嘅人，你可能着我哋啲 bra 即系行山都冇问题嘅，即系有啲我哋都系行紧有好多 non wire 啊。或者是就算 wire 的我有时都是踩单车都未必会换一个 sports bike， 即是有点懒，我走出去踩个单车先。那即当然我们都有即运动的系列啦， 咁好彩地我哋都有啲新嘅 collection 出，但係某啲譬如我哋要好仔細地去譬如改 fitting 啊，或者真係好執着譬如嗰個顏色上嘅出品啊，同埋一啲即係都係 fitting 上嘅嘢啦，我就會用多咗時間，同埋因為啲廠可能少咗人翻啊，即係我唔知佢哋發生咩事啦，但係都係有 delay 囉。所以譬如諗住今即係早兩個月出嘅嘢都未出到啊，咁變咗真係有啲打亂嘅。咁同埋譬如我哋諗住可能六七月有其他嘢出嘅，咁都會延遲囉。咁或者係有啲新貨入，即係可能唔係自己品牌，有其他品牌入嘅，咁都會都會慢咗啲囉。咁都係要即係要小心行事啊，要睇定啲嘅。即係因為經濟一嚟又冇咁好啦，你冇咁冒然可能入好多嘢，咁但係相對嚟講消費嘅意欲低，咁變咗就會都會所有嘅嘢都會小心咗啦。咁 係，但呢一種不確定性有冇令到黃宇思有啲害怕，或者有少少驚，或者少少膽怯出現咗咧？而呢個膽怯係基本上你可能近幾年從來都未試過。你鋪頭一開門，咁你慢慢儲咗班客仔，嗰班客仔咪慢慢再買嘢咯。其實老實講，我唔係好見你鋪頭做好多推廣嘅。我深信你鋪頭有一班好 die hard 嘅 fans 係默默支持住你咧。你間鋪頭係 咩？你冇見到我推廣咩？ 有，即都有，但係你唔至於哇，即係將大灑金錢我哋拍個廣告先。做下巴士车身先咁样，即系或者 Facebook 劲做一啲 pop up 嘅宣传先咁。 咁嗱，咁就呢个系 marketing 嘅即系一啲唔同嘅决定啦。 即系我系除咗 marketing， 但我真心觉得应该系都有客翻，都唔使嗰个位做咁多，所以就喺marketing 嘅 budget 可以。 嗱，咁首先都系讲个生意个平衡个 balance， 或者你个支出个 marketing 嘅支出嘅啫。 系 咁，如果你哇真係好好生意，哇真係生意到個 market share 要開多間咁，或者喂我哋真係要攞多啲新客咁，其實就可能呢啲傳統嘅廣告可能呢就真係要好，即係我認為呢係好大公司先至會涉及到嘅，因為呢啲其實傳統嘅廣告係比較昂貴，同埋你計唔到嘅 ROI， 即係正所謂嘅 ROI。咁如果我哋做嗰啲呢就通常都係 digital 嘅。咁好奇怪嘅 digital 嘅世界呢，如果可以讲少少 ,digital 嘅世界呢，如果你永远睇唔到呢，你就好少会睇到㗎啦。例如譬如某一个渠道可能佢嗰个 page like 係100万嘅，咁你唔係佢班客呢，你好少会睇到佢嘅，你永远都会接触唔到嘅。 即係我就係一个胡须勒特嘅麻甩佬，跟住呢我就睇少啲女性嘅服装。 或者你过去佢就会唔会派俾你囉。咁但係如果喺一班我自己可能好活跃嘅，即係好鍾意睇我哋啲嘢嘅，可能佢就会睇到。即係就正正而家呢个年代係好 refine targeting 嘅，咁即係可能我会 target 嗰班真係有兴趣嗰班，做 sports 嗰班，做女仔生意嗰班咁样。咁但係如果可能你永远睇唔到嘅，永远睇唔到，所以你就 feel 唔到有嗰个效应咁样。咁当然就即係同传统嘅广告有啲唔同嘅。传统广告呢可能如果话大公司啲嘅，佢可能网上又有即係 billboard 又有，咁嗰啲係讲緊嘩你好多嘅投资，你返嚟嘅数係一定会可能几倍，或者係你要 build 个 brand。 咁我哋呢啲细生意仔嘅讲真未去到嗰、那个嘩要落巴士广告啊，要落一啲可能地铁广告啊，可能佢唔系话真系好贵，但系相对嚟讲，如果我将个资源投放咗落 digital 嗰个翻个 ROI 啦，都会翻得比较好啲咯。即系其实如果简单啲咁讲， 又唔好咁讲，我都睇住你门生意越做越大噶啦，争在有一日敲钟上市嘅啫，我都见证住，见证住你又猛点。 敲钟上市又是另一个每个可能老板有啲老板的目标，但不是每个做生意都希望敲钟上市的。 你呢这样？ 我未有这个意欲住，即是我未走到那个位置。可能想讲话可能有一个这样，但敲钟上市是不同的。即是如果你 開始做咗生意，或者你接觸聽得多，或者啲 case study 嘅時候，有時敲鐘上市或者自己做，有兩種唔同做法咯。即係我唔敢話邊個好啲，唔同好啲，睇下你自己取向。 是其实入面都我自己都觉得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借镜或者值得大家学习的。即是他就用自己的努力去仿佛同大家上一堂咁样啦。咁当然啦，即係短短嘅十零分钟嘅访问时间就唔够讲佢嘅创业嘅心路历程咁简单啦。咁往后嘅日子再有机会呢请黄宇思上到嚟电台呢就再讲多啲。喂究竟即係关于成本嘅控制嗰度啦，你知近排啦即係有危有机啦，即係好事嘅时候呢啲业主就大大声㗎嘛。咁依家即係个市冇咁好呢，租客就大声啲嘛。咁样都未讲到呢个成本控制嘅问题。但时间所限啦，咁啊讲唔晒咁多，但系有机会咧啊，再请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创业心得啊，好嘛？ 嗯，好多谢你。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黄宇思 ，thank you。 OK。 闭上眼睛，现实与梦境交织。你与我相识才未准，若是命中否定，还是要爱过，重遇似当初。 用这个近年的全能创作女歌手 形容她， 你都形容她 可以， 因为呢今次这一首的广东作品呢作曲作词以至到监制呢都有她的名字，她是陈明喜，有这一首的广东作品叫做再再见。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未咁快讲再见，因为要同阿罗启新讲埋个电话先。早晨，卡萨。 早晨啊，鹏仔。 系啦，听众咧。 系各位听众，早晨啊。喂，咁啊，今晚咧八点钟啊，议事论事啊，吓咁啊，两样嘢啦。第一咧，而家呢一个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咧，就是、举行咗16次会议咧，仲未选出正副主席啊！呢个 好严谨啊，真系啊！ 系啊，真系 唔可以求其选噶。 我都唔知点解啊，真系，唉、以后都唔知点算啦，呢、這个世界。 咁 即系当然 抽签算啦，不如 系咯， 可唔可以抽签嗱声？ 系猜包剪揼啦，起码有啲 唔系猜包剪揼都仲有人为嘅因素，可以你出慢啲，佢又唔知点样，又话又要再猜过咁样，都系抽签好啲啊！ 系搵啲监。叫董事去睇下吓，喂咁啊，另外啦，咁另外咧又有一单嘢咧，就旧年咧就九月嘅时候咧，东铁咧出轨喎，咁呢一个调查报告咧就出咗嚟啦，咁而家系咪啊维修人员要负最大责任咧咁样啊？ 咁成日睇， 咁即系摆上议事堂入边讨论啊？ 唔系，咁呢个系当系一个即系特别嘅即系环节啦， 探 讨 相关嘅议员咁样。 系啊，其实都几烦嘅嗬，即系嗰阵即系而家谂翻起旧年咧，就大家去估啊。个意外原因啊， 吓，有啲人唔信啊，开头觉得张相系咪假噶？ 系啊，唔系佢最攞命就系估嘅时候咧，系估港铁本身出问题咧，大家就唔系太信嘅，因为大家都比较信任嘅。点原来真系出轨啊？阴公，唉，真系。 好啦，咁啊，除咗议事论事，有咩节目？ 咁啊，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咁啊，睇下啦吓。日常八点半咧，就会讲下咧，有一个女孩子咧，啊，佢22岁啫，咁咧就做呢个生态摄影师啊。咁咧就系周围咧去影呢啲昆虫啊、雀仔啊咁样。就算佢喺英国读大学嘅时候咧，佢都系咧读呢一方面嘅。 啊，几好啊！而家又可以安一个名堂叫生态摄影师。 系啊， 成个格调都唔同咗啊。 系啊，嗰啲揸住长火嗰啲咧，喺呢个米布嗰度，嗰啲叫做打咗阿伯嘅啫嘛。 有啲如果男士咧，即系比较街坊啲，就叫龙友。 吓，冇错啦，咁啊几好啊呢个生态摄影师啊，咁啊跟住咧就啱啱嗱，我哋讲个火车出轨啦，但系九点半咧就有周游列车啊， 去柬埔 寨啊， 柬埔寨 系啊，柬埔寨咧嗱，大家就谂起啊柬埔寨啊，谂起呢一个吴哥窟啦，系咪啊，同埋嗰个树窿啊， 系啊树窿。 冇错啦，即系个树窿咧，唔知系咪即系听埋好多秘密啦？点解要讲俾个柬埔寨树窿听咧？咁我都明啊，佢想复述翻咧，佢都唔知道点讲啲广东话系嘛？ 莫非今晚呢一集会带我哋去到嗰树窿嗰度？ 啊，唔单止会去呢个吴哥窟噶，咁亦都去一个叫西哈努克城。原来里边啊有个阳光与海滩嘅地方，会靓得好紧要噶。 咁就要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啦。唔该晒林启山，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向市民派发可重用口罩。负责派递的香港邮政表示，按照政府现时的物流发放安排，预计每星期能够派递大约100万件再有口罩的邮件到主要登记人填报的地址。香港邮政表示，除了动员超过2000名邮差之外，亦都计划增聘约80多名有邮务经验的退休人员支援后勤工作。另外亦会精简处理工序，希望尽快将口罩交到市民手上。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来自上海和广东，属于境外输入个案，没有本土感染和死亡病例，新增6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295宗。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表示，中国将不邀请国际专家参与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直至抗疫工作取得最终胜利。陈旭举行网上简报会时向记者表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战胜疫情，其次是应对美国有关疫情的政治化言论。陈旭表示，中国并非对调查和评估反应过敏，亦都认为有关做法能够有助国际社会为应对未来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做准备，但会否和如何发出邀请，目前需要拟定正确的优先顺序和需要正确的分位，认为针对中国充满政治动机的指控、污蔑和诽谤已经令气氛恶化。世卫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范科霍夫表示，正是同北京当局举行会议，研究派出专家组到中国调查新型肺炎的病毒源头。冰岛政府表示，上星期只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97%的患者已经康复，宣布当地已大致消除疫情。冰岛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在声明中表示，当地疫情减缓的速度令人非常惊讶， 但提醒民众需保持警惕，防止疫情再次爆发。冰岛累计超过1700人染病，全国超过50000人进行病毒测试，占总人口14%以上。当局在三月初关闭学校，并且禁止大型集会。当地疫情在今个月初放缓，政府放宽部分限制措施，学校、美容院和博物馆在刚过去的星期一重开，但健身室和游泳池继续关闭，民众仍需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1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6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2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海底捞34蚊，跌1.1；腾讯控股408蚊，跌2蚊；中国平安78.45，跌4.5；阿里巴巴189.6，跌4蚊；友邦保险69.25，冇起跌；中芯国际17.06，升1.4；美盟集团5.73，跌2.2；中兴通讯24.7，升1.2。建设银行6.08，跌5仙；百威亚太21.1，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8，瑞士法郎0.976，加元1.414，人民币7.10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580点，跌40点。港金现价报1564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34美元，卖出169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啦，浪翠园嘅交通意外咧，虽然系清理好啊，咁但系大约喺9:30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大榄转车站第三线咧，又有坏车阻路，咁所以影响到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又再挤塞翻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桥啦。黄珠路上翻屯门公路都受影响，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门居。咁另外咧，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青山公路都系有两段龙尾噶。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挤塞，排到豪景花园。咁后少少青山公路，近住三圣村一段挤塞，龙尾喺怡丰园噶。咁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第三线有坏车。咁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由大榄嗰段咧，就开始挤塞，排到去红桥啦。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龙门居。咁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挤塞，龙尾豪景花园；后少少近住三圣村一段挤塞，龙尾喺怡丰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马会大楼啦同埋管道出口嘅分别排到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唐人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咯，同埋青衣西路油站落斜长发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依家流行乐坛好兴嘅一个嘅用语，就系话好疗愈、好治愈系嘅歌手，我谂佢都系其中一位啊！创作人 Jason Mraz。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People done gone crazy, 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 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silver line,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 记得佢喺香港开演唱会咧，净系万人大合唱，大家都陪住佢一齐唱啊！呢个礼拜由上星期系第九位跳升五级去到第四啊 ，Jason Mraz Look for the Goo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熱鬧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誤會，俾人拉咗，又或者整親受傷，就唔值得。 我有個同學而家去咗嗰度，我都係打俾佢，叫佢快啲離開先。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咚咚咚咚咚咚。真係好好嘅，唔見咗啲音樂咧，揾翻我啊！我會 我係配翻出嚟嘅， 係喎，嗰啲音效都可以揾嚟喎。 嗰啲咧， 我揾翻朱海婷出嚟先，我扮唔到，因為 哇，做咩咁好唱口啊你？ 諗住扮下輕鬆啊嘛， 都幾開心嚇，氹得我非常歡喜， 係咪啊？咁就好啦 ，Hadi。 喂，今日嘅享樂時代咧，就都係要去户外啦，因為咧對上嗰幾日嘅即係佛誕啊咁嘅長假期咧，其實都真係你見到啦，香港嘅各區啊，户外嘅各區咧都擠滿咗人嘅，咁可能喺其中一區你都會見到我嘅。 哇！好多人啊，睇唔到你啊，你淹没咗喺人海之中。 淹没咗。 系啊。 咁我自己咧就啱啱呢一程咧就去咗西贡。嗱，我谂大家都知道吓，你都喺西贡，都即系其实西贡区咧又唔系真系 西贡 市入边嘅。系啦，我就选择就出海嘅，因为呢段时间其实有阳光有微风，咁你话落唔落到水咧就见仁见智啦。咁但你真系咧对住个蓝天加埋个海咧系真系好开心嘅。 唔怪之得个背脊咁靓啦， 系啦，哇，睇到人个心仔卜卜卜卜咁跳啊， 唔怪之得啦，咁。咁 wet 啦， 系啊，拍手啊，拍手！ 边个嘅视觉嚟嘅咧？嗰个系嗬， 浸过海水啊， 系唔 系啊？浸过咸水啊， 靓啲啊，啲啊，真系。 呢一转咧，我就拣咗咧，都系首先就搭船啦，我就去咗由黄石码头出发咧，就先去咗塔门先嘅。 嗱，嗰嘢咧由於 嗰啲係咪叫街道啊？ 又唔係喎，嗱，我唔識講啊，但係都係兩層嘅船嚟㗎。 哦，好似 街道 咧， 公係嗰啲係公共嘅船嚟嘅、哦。我今次咧、就公共嘅船同私家嘅船都搭咗，可以講下嘅。咁、首先就揀咗喺黃石碼頭就搭，我唔知嗰只公共係可以用八達通嘟嗰只。 哦，咁係小輪，小輪嚟㗎啦 ，ferry 嚟㗎啦，係咪？ 係啦，咁啊先咧揀咗你嘅塔門啦。咁因為塔門其實咧都出曬名咧，嗰度有一啲石咧，其實算係一個幾易行嘅島，同埋都好多特別嘅石可以睇到嘅，亦都有幾間食海鮮嘅地方啦。咁、我就落到地咧，就先去咗食咗一餐先。咁、去食咗嗰個嘅海鮮餐咧，都非常之正嘅。嗱，首先我諗大家都知道塔門有某一兩間酒家、海鮮酒家就好出名，食呢個海膽炒飯啦。咁跟住咧，啲海鮮咧，除咗你話白灼鮮有啊，嗰、那個墨魚丸啊、炒蜆啊、呢、一個瀨尿蝦蟹、蝦蟹之外咧，哇，好開心就係食到呢、這個咧白灼海螺啊！嗱、因為我哋而家好多時咧，有陣時去食潮州嘢咁，你可以食到啲東風螺啦，係咪？但呢只嘅海螺咧，有有東風螺兩至三隻咁大嘅。 有冇一個成年人半隻手掌咁大啊？ 咁又冇三分一啦， 三分一我、都大 啦。三分一就係啊，嘅海螺新鮮海螺係非常之正咯，因為好少係食到呢一隻咁大 size 嘅。 喂，平時咧呢啲海螺咧喺出面酒樓食咧市價喎，好貴喎。 係啊，呢個都係市價嘅。 咁 即係當然好多嘢都係即係有一碟碟嘅價錢，佢係市價嘅。 係咯。 啊，唔係$100斤咯，算唔算貴啊？ $100 一斤，唔知有冇五粒咧？ 你嗰度有幾多隻到啊？ 哇！一碟都應該都有起碼兩斤啊，目測。如果睇翻， 一碟有兩，你咁多人食咩？ 咁我兩個家庭去。 哦。 嗱，澄清我哋分台嘅，分開兩台嘅。 分幾台啊？要。 係啦，分開兩台嘅，因為四加三。 係。咁啊，咁好鮮味喎、應該。 係啊，海鮮嘅選擇都幾多咯，因為當地都咧，大家都知道嗰度都幾多海膽啦，揾到嚇。所以海膽炒飯之外，亦都有海膽呢個煎蛋啦。 我淨係記得西貢碼頭嗰度有個海膽人噶嘛。有個老闆咧叫自己做海膽人嘛。 因為佢係好多海膽供應嘅，係咪啊？ 佢自己潛落去。去海底嗰度捞嗰啲海胆上嚟啩， 跟住攞到个发泡胶。 我记得佢系嗰个酒楼咧，佢系sell 呢个老板系嗰个 icon 嚟噶，海胆人。 啊，海胆人 系。 我几惊你话佢举起两只手睇到啲海胆。 咁、又唔系嗰种， 嗰啲海胆 唔系嗰种咧。好啦，咁啊去食完嘢啦噃。 好啦，除咗海鲜之外咧，其实嗰个餐厅咧都有啲正仔咧，佢有个驰名嘅冇冰冻奶茶噶，即系其实一樽樽胶樽嘅，好似。你平時買豆漿咁樣，不過佢入面就裝咗凍奶茶咯，咁就冇冰，但哇都非常之好喎！即係喺嗰一刻食住海鮮飲個凍奶茶，你都覺得呢個配搭非常之正啊！ 有一種形容叫冰鎮啊嘛，冰鎮 佢唔係冰鎮咯，佢直情係唔使鎮俾你啊，就咁成樽咋。 係即係佢之前可能佢雪凍咗先，係 雪凍咗，係呢、這個都覺得幾特別啊！好啦，咁由於嗰日咧都係公眾假期啦，喺塔門個島入邊咧都好多人啦，咁、於是咧有大有細咧，我哋選擇咗另外一個選擇，就唔喺個島度。繼續行，但反而咧喺碼頭嗰度咧，其實都有啲快艇啊，即係啲私家啲營運嘅快艇，坐到我諗你廿人之內啦嚇。咁我哋就索性不如去揾個同咗個快艇嘅艇家傾咗，誒帶你哋去啲冇人啲嘅島啦，你有啲朋友逼啦，係啊， 係揾你唔到， 冇人島嘅意思咧，又唔係即係個荒島嘅，其實都係一個冇特別開發嘅島，即係唔會有餐廳，唔會有人住嘅、純粹係一個島聚咁樣，咁但係上面你都會見到有啲都鋪咗嘅一啲石子路嘅，又唔係完全即係要你徒手爬上去咁樣，但係幾正喎，因為就係為咗避個人潮咧，咁你我哋包咗隻快艇啦。咁就例如，如果我哋成個下晝佢車我哋去唔同嘅島啊，再車翻去碼頭，就大約$1,000左右啦嚇。咁你兩家人或者你真係去到坐十零人都得嘅，咁你自己可以選擇啦呢樣嘢。咁啊擺咗我哋去其中一個嘅無人島啦。咁個島咧。就除咗有我哋喺個海灘仔度落船之外咧，有段嘅鋪咗嘅即係石屎路之外咧，其實你行到上山頂咧，都真係我哋話啦，一半行山，一半係爬石咁樣嘅狀態。 态嘅。 哇，咁其实都要有啲技巧。 系咯，小朋友得唔得啊？ 其实佢又唔算系爬，但系你行嘅都会系除咗山路之外，有啲石路咯。 系。 咁但系就好啱啊，因为近期咧，我嘅小朋友啦，同埋另外嗰家嘅小朋友啦，佢就学紧咧啲地理方面学紧啲唔同嘅石头啊。有啲风化石啊，有啲我哋叫 sedimentary rock， 就系啲由沙石堆砌而成嘅石啊。系啦，哇，咁直情咧，两个小朋友咧上到去直情如获至宝咁啊！因为喺个岛上面真系睇到唔同类型嘅石啦，同埋有啲你知咧细细粒，佢哋都可能会唔系 嗱， 叫你哋执啊或者凿啲石吓，少少地咁一两粒就攞翻去做纪念品咧，都真系好开心咯。 系 摸下啦，系啦，都系个 睇嘅。啊，我有好奇想问啊，咁嗰啲艇家咧，佢即系车到你哋，驶到你哋去一个嘅岛嘅时候，咁其实你点样由落水行下降水行埋岸啊？定系点啊？ 其实佢个基本上嗰个岛咧都有少少个小型沙滩仔噶啦。咁你由个艇咧搭落去个沙滩边啊，或者系佢侧边啲石咧，其实就唔使湿脚。 哦， 雖然冇一個真係正正式式嘅碼頭啦，但係你完全都係控制得到，即係可以 handle 嘅。係啦，不過小貼士就真係咧，因為成個島我當佢擺低我哋，本身咧就諗住行三個鐘嘅，兩個鐘頭後咧都投降啦，因為真係咧完全冇遮擋啦，咁亦都要徒手行啦。咁其實兩個零鐘我哋已經由個岸邊啊到個頂啦，咁由個頂再坐多一陣啊，睇埋石頭啊，食埋係下午茶，即係有埋自己嘅 picnic 啊。 自己帶嘅， 自己帶嘅，係啊！但係強調下，我哋有自己帶自己箭，自己剩嘅真係全部執翻走曬㗎，因為係一個垃圾桶都冇㗎。你哋唔好諗住留低任何嘅紀念品俾人啊！ 係咁嗰個嘅船家就一路等你哋咁樣。 其實船家好醒嘅，佢我諗佢都兜咗兩轉㗎啦，再出去。 即係約定幾多點就再翻嚟接你哋。總 之約定幾多點鐘喺翻呢個位等你。咁最終我哋真係改咗咗一個鐘咧，都照揾得到佢，亦都可以照提前係去走嘅。 咁喺嗰個島上邊咧，收唔收到電話？ 是收到內地的， 轉咗內地。 其實好多時咧，小白都知道我哋行山嘅過程咧，尤其是可能你喺新界區啦，你真係唔好中途咧係咁立亂咁打電話或者 check 電話，因為你睇清楚接收緊究竟係邊一個嘅台。 係啊，所以我次次行山我會熄咗個漫遊嘅， 係咪啊？ 係啊，穩陣最穩陣啊！ 定係直頭將個 data 都刪咗佢咧？ 我熄咗個漫遊佢咯。 係咯 ，data roaming 就唔好， 係咯，都唔好嗰啲， 收唔到就算啦。 啊，呢個小 tips 要記得啊。 係啊，同埋你喺個即係我哋嘅即係嗰個島嘅小山頂上面啦。你望落去個海啦，真係咧嚇咩香港嘅水嚟㗎？即係你會睇 到係 個靚得好緊要，好清啦，係個漸變嘅藍啊、綠啊嗰只嘅漸變效果喺度啦。 泰國嗰啲靚海灘咁噶， 可以媲美下啦。正當大家冇得飛嘅時候，或者係菲律賓，我哋話去士布宿務附近嗰啲海灘仔啦，咁你都可以望得到咧。個灘邊啦，即係啱啱小海灘嘅時候咧，你望到個水底啊，啲沙一層層一啲嘅，即係紋理都可以睇得到。 香港其實都有後花園嘅。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话，哎呀，我有阵时去觉得假期去唔同嘅大型嘅岛，即系嗰啲已经好出名嘅已发展嘅大岛嘅话，都多人嘅，咁你咪可以考虑，即系搵个小艇，同你环岛游咯，行下啲唔同嘅岛，你觉得想留嘅就落船去望望，去自己探索下。如果唔想嘅，你就咁喺外围去兜下，影下相啊 ，enjoy 下啲海风啊，都好正 啊。咁呢个都好靠即系当地嗰啲船家佢哋要识路啊， 嗬？系啊，系啊。 介紹俾我哋先知喎。 係啊，咁另外我哋跟住啦，呢個島之後咧，我哋就再咧就船家就兜翻我哋去翻海下嗰附近。咁就因為咧又可以行翻去黃石碼頭噶嘛，係咪？咁就發現哇，呢個海下都可以下個禮拜可以再講喎。 不過我仲有一個安全問題想問啫。 係 嗰個船上邊係有救生衣？ 有救生衣嘅，有曬嘅。 有大人細路救生衣都有啊。 有嘅，係啦，係啦，係啦。船家都應該都照顧開呢啲家庭啊咁樣嘅啦。咁佢都好貼心啦，即係你一上船，喂，整袋冰水，一人一支，只要你曬咗兩個鐘啲燒豬咧，要降温。 好啦，咁留待下次享樂時代嘅時候，阿朱凱廷再介紹一啲咧 另外 一個 地方。 好啊，到時睇下曬完個背脊啊，曬邊度咧？ 係啊，好想睇下。 好啦，好啦 ，OK， 拜拜。 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 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落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命运跟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它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 介绍俾大家呢一首咧，新嘅派台作品系来自咧洪家豪嘅佢嘅歌曲吓，叫做《自问自答》。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接通咗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一位嘅听众咧，吴奇噶佢， 吴奇 系佢系方姨。 哎呀，真系吴奇啊，方姨你好啊， 方姨啫。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 早晨方 姨。 系。晨光底线全部所有工作人员早晨。 早晨，全部工作人员依家直播室得翻小白同我彭仔啫。 系啦、啊，我哋就系传同埋报啊。 系啦。 OK OK。 系方姨啊，你今日呢个点唱咧就同系咪同嚟紧个日子星期日有关噶？ 好多好多日子啊。 哦，你讲啊。 嗱，第一個咧就星期日咧母親節啦，我希望我代我幾個孫，同佢嫲嫲講母親節快樂啦，楊海晴、楊海彤同佢嫲嫲講生日快樂，母 親節快 樂。 嗰、那個嫲嫲係咪你啊？ 唔係，我做婆婆啫。 哦，即係阿陳家陳家奶奶啊？ 係 啦。哇！ 你 又 陳家奶奶。 我另外咧同我男孙同佢婆婆讲母亲节快乐，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都咁开心。 哇！你好多亲家喎、 哦，系啊。五月22号咧，我仔仔生日，阿 Ray， 我祝佢生日快乐。 系、啊。阿 Ray 做咗爸爸未噶？阿 Ray 两个仔仔啦， 我有两个仔仔啦， 系啦， 系好。咁啊，叫佢俾心机做嘢啊！ 唔系，我知佢好辛苦做得，近排我哋少咗见面，妈咪都系默默咁啱人，祝佢身体健康，打胜呢场肺炎菌，大家都 系， 因为佢就系话俾我听，妈妈我哋少啲见面啊，因为而家大家都，因为我自己做零售业嘅，咁我话真系唔好过嚟啦，因为妈妈间铺头成日都有不断嘅人，系啦，咁我哋大家都了解大家嘅，其实大家唔系嬲大家嘅， 梗系啦， 即系今年冇乜见面啦，如果平时咧逢星期六我都带仔仔翻嚟见我嘅。 咁即係同阿方姨同啲外孫內孫都少咗，真係見面 咯。係啊，少咗好多啊！希望快啲過咗啦，呢、這個武漢肺炎菌 就快完㗎啦，呢、這個新冠肺炎就完㗎啦。 同埋、這個、我希望各位醫務人員咧，俾新啲啲加油。 係， 我哋中國人一定打得贏呢場仗嘅。 而家係全人類一齊打嘢，我哋唔係翻翻轉頭點算？ 唔会嘅，我哋一定要努力。 所以唔系净系中国人啊，都系全人类 啊，全世界。 啊，我都祝我自己咧母亲节快乐啦！ 我哋都祝福你， 女女 同我讲咗星期六同我庆祝生食嘢嘅， 母亲节啊，当同你做生日咁做啊， 系总之开心就得啦。 我又希望咧零售业嘅人咧加油啊， 系 我哋大家一齐挨过呢个转捩点咧，大家都有好日子噶啦。 阿方姨卖乜嘢噶？你哋 我做几行啦、啊，有冻肉啦、啊，有传统嘅早月就系香烛啦、啊。 哦， 即系 指责红月咯，指责嗰啲我都会有帮衬嘅。好，我支持你。 好， 冻肉我就少啲啦。 冻肉我支持你。 冻肉我通常买系现成食得嗰啲嘅。 系啊，我自己教人哋，包括点样做啲调味料嘅。 哦，原来咁。好， 我希望快啲医务人员努力加油加妈姐。 好嘅，今日咧，阿方姨拣咗一首《胜利双手创》啊。诶、哎，呢、這个就 系 寓意就已经好明白啦吓，大家一齐努力。 系啦， 好多谢 你，拜 拜，拜拜， 拜拜。 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烟起万丈浪。死埋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话是朝朝娘。 哇！呢、這个疫情底下，唔单止系潮 州人啊， 全部人啊。都要同心抗疫啊！咁好似阿方姨咁鼓励大家啦吓。 系一首嘅作品啊，佢系叶振棠嘅歌曲，叫做《胜利双手创》。 我哋今日嘅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噃，接住落嚟会有风骚快活人。 明天早上再见， 拜拜。Bye bye